批评重启经济措施是一场灾难，又说当局如果从四月开始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就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日早上元朗、屯门和离岛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预测是天气炎热，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67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40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3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27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16蚊，系跌2蚊；中芯国际32.8，升1.2；阿里巴巴219蚊，升4.6；中国平安82.1，升2.15；港交所345.2，跌4.8；美团点评183蚊，升3.7；吉利汽车13.42，升0.2；小米集团13.48，跌0.2。中国人寿17.8系升6.8，中信建投证券系11.24升1.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61，瑞士法郎8.197，澳元5.366，加元5.714，新西兰元5.049，欧元8.7129，每百元对港元7.2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91。日经平均指数报22,240点，升94点。港金现价报16,4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94美元，卖出1,77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爆水管，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封闭噶，咁而家车龙咧又长咗，排翻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日港居噶。重复多次，黄竹坑道有爆水管，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快线封闭，咁而家车龙咧喺香港仔海旁道近住日港居对出。元朗的合财街有爆水管，都是合财街去回浮财街方向，近合益路一段需要全线封闭，驾驶人士不能够由合益路转入去合财街，一带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在军器厂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和富中心就慢车，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慢车，龙尾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黄大仙中心；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繁忙，龙尾在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车多，龙尾在青龙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骏景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

有假放嘅，去玩啦，咩都好嘅，真系。 今日系星期五啊， 今日星期五啦。 喺呢个 我琴日完全咧捞到乱晒啲时间。 系因为放咗个七一假。 系啊， 认同 认同啊，系啊。 我头先觉得咧，我明明想个 Happy Friday， 但我揞住自己把口。 睇下先，系咪 礼拜四啫嘛？做咩咁讲啫？唔系 Happy Friday 礼拜五啦，咁样。 好得意啊！ 我朋友咧话咧啊，早即系佢话好忙，跟住嘅早两日咧打咗个牌，咪即系话琴日打咗个牌，星期三嗰日。哦，做咩？ 自己就自己啦，咩你个朋友啫？ 真 你只打咗个牌啊！你打咗几多个钟啊？ 自己同自己打，左手同右手打。 唔系啊！我同佢讲话做咩无情啦间咁样星期三打牌唔使做啊咁。跟住佢话七一假期啊嘛。跟住我系。 你忘记咗啦， 全忘 记。所以七一你要打七个钟啦。 因为自己翻工啊嘛，所以冇咗呢个假期。 嗱，我哋就翻工啦。琴日我哋阿黄耀祖咧加班啊。 哇！佢点止啊？ 佢加到今朝噶， 系啊， 几犀利。你知我头先翻嚟嘅时候咧，我仲心存侥幸咧，我话咦？ 今日早 啊早啊，有把缠绕不散，阴魂不息，四到嘅 系啊，因为我哋咧未即系节目大兜乱嘅， 系啊系啊，糖水滚糖圆节目大兜乱， 几好玩嘅其实 都开心噶。琴日咧我就去咗 Game B Five 度讲鬼故， 系啊，我听到你讲 啊，系啊，惊唔 惊 啊？ 我唔惊， 你唔惊？ 可能因为好熟嘅人讲咧，你觉得佢都唔知讲咩咁样，即系唔惊啊？ 系啦，我系得两个切身嘅经验嘅啫。我讲第一个嘅时候咧，阿天怡佢哋好笑就话：我谂你真系做惯风骚快活人，可唔可以唔好将一个鬼故讲得咁好笑啊？因为零恐怖，咁我自己都喺度谂。 但佢有音乐噶咯。 系啊，但系因为同埋熄咗灯咁样噶， 系玩熄灯噶， 系啊，但系今次熄灯就冇喊啦吓，咁又系啦， 系 咧，即系但系习惯咗咧，我哋好似我哋成日都会讲啲惨嘅新闻噶嘛，我哋惨嘅新闻嘅时候咧，都要有一个激励大家、振奋大家、风骚快活人嘅精神嚟噶 嘛， 但我哋少讲鬼故噶嘛， 有，同埋我哋讲识鬼故都变笑话噶嘛，佢就行埋嚟啦，跟住就扑低咗系咪啦，即系 跟住咧就讲第二个嘅时候咧，跟住我就转一转， 系 演员嚟。是 啊、 即係用咗一個 就扮鬼俾你啦， 嗰個的而且確係嗱呢個咪風騷快活型嗰鬼， 好有音樂好幫你， 你呢個係搞笑， 你做咩無端端有大笨象出嚟啫？ 大笨象係咁嘅咩？ 大笨象係咁個， 咁你後面嗰只係咩嚟噶？ 嗰只鬼嚟㗎。 系啊系啊， 跟住就換咗咧，同埋第二個係驚啲嘅咁。 係啊係啊，係咪帶頭 B B 嗰個啊？ 帶頭 B B 喎。係啊，你佢講 咁多經歷嘅咩你？ 兩次就係得咁多㗎。 但係我一路聽帶頭 B B， 我一路覺得咧，佢係將桂花田嘅形象咧扭一扭嘅啫。 嗰陣時未做風騷唔使驚，未識桂花甜添，未佢桂花甜， 桂花甜，你睇呢個仲唔係恐怖鬼故？呢個真係最恐怖啊！ 快啲救我啊！ 但係你做咩？琴日嗱，你阿田，我要督佢背脊。佢琴日冇幫我哋去維護我哋兩個主持人嘅名譽。 做咩啊？ 佢完全係融入咗人哋 Give Me Five 嗰度，诋毁咗我哋，起码有几分钟。 我讲咩啊？ 当阿女神，佢就话黄耀祖你唔使惊嘅，呢度唔系风骚啊，我哋唔会好似你两个拍档咁样攻击你嘅，你可以唱衰完咁啊。佢冇否认， 咁你又唔攻击女神？佢讲嘅，唔使好似阿桂花田真 系 咁样攻击你，你又唔话佢，你根本就大细超。 我摆明噶啦，佢细啊嘛， 吓佢细咁你咪就大嗰类嘅大。 你手摆边啊你？ 我手摆边？ 你摆年纪度系啦， 个膊头度 系啦， 够承担。 好笑啊！所以我讲好得意啊，听到佢喺度讲鬼故咧，系 啊。同埋好得意就系话咧，平时我哋三个一齐做节目，我哋冇机会听翻，除咗上网重温噶嘛。但系咧，即系我头先系坐小巴上嚟咧，听到啊早喺度咁样，嗰个感觉咧，我都系有少少乱乱地，我明明都 乱乱地， 即系惊嘅，即系话点解阿祖会喺度开紧 麦？ 你咪迟到咁？ 系啊，其实又冇。 同埋咧，真系咧，唔同节目、唔同主持嘅配搭咧，我哋个习惯系会唔一样噶。琴日佢哋就会话：诶，你唔使笑咁多嘅。到今朝咧，我就去神光第一线嘅，我 都叫你笑咁多。 唔系啊，一嚟嗰阵时阿 O 就话：哇！我拉低啲你支咪先，因为咧，我哋生活平时习惯咗爆嘈， 系咪先？好爆嘈咩？我望个 level 先差唔多啦。 唔系啊，佢话我要拉到我去负一先至 OK 啊。 冇咁夸系嘛？ 佢话本身摆喺零咧，系定系摆一次摆去零，我都唔记得 咗。我都摆零噶， 我 哋冇嘢。 我哋摆零噶， 我哋摆零噶。 即系嗰个度数，我哋讲紧嗰个 level。 可能因为咧，我大声， 你再激动啲。 唔系，我头先冇特别激动噶啦，已经。 陈哥啲个靓声噶嘛，系咪先？ 即系你话我哋。咩？ 我哋都咁。 你话我哋咩？我哋唔系靓声啊！ 话你咩？冇啊！ 嚟晒铺啊！真系。哎呀，真系。 天仲唔够灰啊？咪而家。 不如下次叫佢上 Give Me Five 讲鬼故，唔知佢会点嘅咧？ 佢唔讲呢啲嘅，人哋宗教信仰啊嘛。 冇啊，佢会讲佢自己嘅嘢嘅。 我冇。 你净系讲你搭 lift 已经够恐怖啦。 我入到架 lift 度，好大架 lift， 我好惊啊！ 跟住个保师同我一齐，哇，哇真系死得啊！ 好啦，礼拜五啊，有雷公陪住你，亦都有桂花电王耀祖同埋曾志豪。自我經已失憶，早已失憶，我咪 back 得好好啊！ 呢多錢係我唱。 係啊，鄭秀文失憶啊，但我就諗住攞呢個嚟聽落去嗰單新聞咧。 邊單啊？ 好難失憶嘅喎，即係咧，如果佢而家講呢啲説話咧，你真係覺得啊，佢係咪唔記得咗之前咧？佢明明話唔戴口罩㗎。 边个啊？ 佢明明话唔戴口罩噶喎、 啊。啊，好多人都话唔。 系啊。佢仲要而家系完全改晒啦。 阿 Trump 啊。 系啊。哇，几、啊啊啊啊、friend 啊，真系 啊。我唔叫阿 Trump 啦，我叫佢川普嘅真系。 哦，好啊。 系咯、 啊。 叫佢咩？ 特朗普啊嘛。 我唔知啊。 川普系边个地方讲噶、 啊？我叫佢全名啊。 可以叫全名。 咁熟嗰啲会讲全名、啊。 美国总统啦，咁样。 系啦、啊。 唔系，但我觉得好正啊！佢好笑。首先咧就。佢明明之前成日都话都唔需要戴口罩啦、又话我身体好健康喎、 啊。 咁嗰阵时你见过。 佢仲试药添啊，好似话咩食咗一隻药呢，佢话睇我睇下我可以打低嗰啲菌啊嘛。 係啦，咁呢就好笑啊。咁呢因为呢排呢佢就即係美国嗰啲数字呢完全冇消失过啦，嗰啲疫症数字 呢。有啲呢我见到佢哋呢就放宽咗，但跟住又要立返紧个裤头啦，又要再收紧个。 咁而家呢佢就话啦，佢就接受电视访问嘅时候呢，佢就话我而家咧系完全支持戴口罩， 是完全支持。 诶， 唔系、 啊， 但佢 keep 住自己一贯嘅作风啫嘛。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 啊、 昨日的我打到前日的我。 唔系，但系跟住最好笑系咩咧？最好笑咧就系当佢讲咧，佢就话佢点样讲咧？佢接受呢一个 Fox 嘅商业台嘅访问咧，佢就话我完全支持戴口罩。好啦，咁跟住啲人就问佢个，咁你自己戴唔戴？佢话嗱，因为呢个问得几好笑嘅。佢支持戴口罩啫，佢可以自己唔戴噶嘛？ 系啊， 系咪？所以个主持人咧都唔放过佢，就话喂，你唔好讲支持先。 咁你啫，你自己 系啦，即系譬如你支持大家环保咁，你自己做唔做？跟住就问佢，咁你咧，你戴唔戴？佢话嗱，如果咧我系同一个人好近距离接触咧，我肯定会戴嘅咁样。 哇、哦， 已经大进步啦，真系。 真系啦，有改善到咯。 孺子可教。 都话早阵子佢哋啲元首好多个国家嘅元首开会开大会，喺度讲紧点样抗疫嘅时候。开紧会讲点抗疫，大家都唔戴口罩，咁、 啊、 你点抗疫啫？ 譬如佢开白宫记者会，佢、 啊、 次次都系佢就自己企喺一边，咁啲记者企得好远啦。 你而家有支博麦咧，系钓鱼咁长。 系啊，成支晾衫竹咁样噶啦、 啊， 真系。系啦、啊，咁但系跟住咧，佢亦都要符合佢特朗普一贯嘅特色啦，即 系 冇理由佢就系得一句生逼就算数噶嘛。咁所以佢加咗句咧都几正嘅，佢就话我如果喺公共场合戴口罩，佢觉得冇意义啊，冇问题啊。咁然后咧佢就话啦，佢仲几中意。自己戴口罩嘅样 子，哦，即系佢都觉得遮住多啲会好啲。 啊，佢唔系啦，嗱，呢个就是你嘅演绎， 唔系我 系啦， 系我嘅演绎嚟。 系啦，呢个系你嘅演绎， 系我嘅提问。 但系佢就话佢觉得自己戴咗口罩之后咧，好似一个电视剧里边嘅人物。 系啊， 系啦，呢个电视剧里 边嗰啲， 系 Simpson。 其实你睇过未噶呢度？ 咩啊？ 呢套电视剧睇过 未 噶？应该唔系我哋嗰个年代嘅。 边个？ 我冇睇到呢一个啊！ 独行侠啊！ 独行侠啊！ 我唔 系啊！ 不过就系独行侠咧，系戴黑眼罩嘅。 系啊，即系其实咧，如果用我哋嘅比喻咧，佢又似蝙蝠侠与罗宾嗰个罗宾，就戴住黑眼罩，又或者如果再要 local 啲咧，就似女黑侠木兰 花 定花木兰啊？我哋嗰个系啦，女黑侠 木兰花 系呢个歌嚟嘅咩？ 系啊，叶丽仪姐姐唱嘅。 懒又。 木兰花大佬， 佢又戴咗个黑 广告 brand 出嚟做咩啊？ 木兰啊， 木兰咯，系咯，佢又戴咗个黑眼罩嘅，跟住佢就话啦：，我觉得自己戴咗口罩嘅样子，就似戴咗一个眼罩嘅独行侠咁。 喂，佢系咪咧为咗寻求连任咧？因为其实佢唔似呢个山逼噶，佢咧接受即系呢个霍士新闻嘅访问嘅时候咧，佢仲答咗另外一样嘢咧，令到记者反而唔识兜。因为就有记者问到佢咧：，你第二个任期个目标系乜嘢嘅时候啊？佢竟然即係平時佢永遠都贏噶嘛，佢唔會輸噶嘛。 係啊，佢而家示弱啊。 但 係 佢就話咧，咁拜登可能會成為你哋嘅總統，因為有啲人唔中意我，可能會咁咧咁樣。哇！這個、呢一個咧，真係記者都唔識得。去边度试过认输？ 又真系啊！唔系啊，唔好话佢一刻系认输，但系嗰句说话系净系自己退下咗，佢可能会赢咗个总统，就冇咗自己之前嗰个气焰啊！ 咁啊，民调落后紧啊嘛， 系 啊，咁当然你可能 打同情牌， 系啦，打同情牌， 系啦，有人就会 以退为进。 啲男人咧，有时哎呀，即系退一退落嚟咧，就嗰啲女人就话：哎呀呀，佢唔系嘅，就会可能支持翻嘅。 会噶会噶， 系 啦，可能以后你都见唔到我咧，跟住啲人就会好惊咯。咩事啊？系啊，唔系啊嘛，你会俾人哋赶走啊？唔得，我要俾你投票先 咁 样。系啊，唔系 高级牌啊， 高级牌啊， 我哋打麻雀会唔会打高级牌嘅咧？唉，得翻一圈啊，得翻四铺就，唉，输。 啊，咪会啊，会啊，会啊。 我高级，我高级。 唔系喎，唔系咁用噶。我哋啲cheap精咧，我呢啲啊成日都用噶嘛。唉，输硬啦！呢铺牌烂到咁样，我谂都 跟住就讲 系啦。 嗱，呢啲唔系 cheap 精嘅行为， 系你成日都做嘅， 不当梗系唔会啦。呢啲系冇牌品嘅行为。 我哋咁话， 我哋唔同你打牌。呢啲咪话我冇得食噶啦，我食咁样，咪即系讲大话咯？点会同一个讲大话嘅人打？ 咁可能我系因为绝望之中翻生咧，你唔知噶。 你个心系咪咁谂啊？ 我系咁谂噶，真系。 同你讲噶，我 系啊嗱，所以咧几得意啊！如果你睇呢个国际新闻咧，第一就佢转一转口风咧，呢、這个转口风系紧要嘅，我哋而家成日望住咧，话美国啊，或者你话日本咧，佢哋嗰啲疫情咧，成日都停唔到咧。其中一个特别系外国，佢唔戴口罩都仲系坚持啊嘛。 又真系 咁而家你话佢以身作则，佢仲要帮你，我觉得佢好正嘅。佢话戴口罩似独行侠咧，你唔好觉得佢好似好无稽喺度乱吹。 其实即系话俾你听，戴口罩其实型嘅。 系啦， 定系佢想讲，其实戴口罩嘅人唔多，得佢一个人，好似一个独行侠咁啊。 咁啊大件事啊，哦，不过唔使惊嘅。 咁唔系，因为都有。其实好多人戴嘅，其实早阵子佢老婆啊已经戴一啲布口罩噶啦， 系啊，但系 即系 嗰个女士啊嘛，咁我哋梗系希望佢戴啦， 佢老婆攞嚟衬衫嘅啫， 攞嚟都好啦， 都系一个 典范嚟噶嘛，真系，我哋。 我哋因为咧真系唔想咧，你话就系得我哋自己好，但你话美国又唔好，日本又唔好，第时去旅行你去边度好？恭喜你啊，特朗普！你终于将口罩成为咗防疫嘅必要工具啦。喺2020年嘅七月，你迟咗唔知几多个月啊，老友。无论是什么语言都要保持好心情的，这个是国语版花花宇宙，他是哪个，那就是 Kelly 陈慧琳咯。新闻之后继续有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在今时今日是有港独，或将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的法律地位，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一直觉得这个口号有问题，他质疑有人提出光复是否即是要推翻一些事。谭慧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去年区议会选举没人因为这个口号而被取消资格，他当时感觉是否走漏了。他说，单是叫口号的确未必构成犯案，但已构成表征，可以追查叫口号的人的意图和行动。谭慧珠举例，如果有人组织很多人一起出来叫口号而又牽涉暴力，就有機會觸犯港區國安法。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批評是文字獄，證明港區國安法的目的不是處理國家安全，而是打壓言論自由，是極權的展示。郭榮鏗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前，特首表明有關的法例只是針對好少數人士，又說不會以言入罪，但今日就指不可叫有關的口號，甚至不可藏有相關文宣和標語。他對香港今日的局面感到悲哀，認為已失去自由。再多一名因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的男子獲准保釋候查，今個月下旬再向警方報到。警方7月1日在全港的執法行動中拘捕10人，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其中9人已獲准保釋，餘下的一名男子仍被扣查。美國過去一日新增超過53000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再創單日新高，再多649人死亡，累計確診病例有超過273萬宗，超過128000人死亡，確診和死亡數字繼續是全球最多。德州州長阿伯特簽署行政命令，強制要求確診病例達到20宗或以上的地區，民眾在公共場所必須戴口罩。違例者經警告之後，仍然拒絕戴口罩的話，可能會被罰款$250。德州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由两星期前的大约2400宗急增至星期三的超过8000宗。阿伯特形容当地的疫情并没有消失，并且正在恶化，医院深切治疗病房即将爆满，控制疫情的措施不容许有差错， 呼吁民众戴口罩，防止病毒传播。在病例同样急增的加州，州长都促请民众戴口罩，并在周末的长假期间避免同家人和朋友聚会。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65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588.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76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13元，跌5.5；中芯国际32元，升4毫；阿里巴巴218.6元，升4.2；中国平安81.9元，升1.95；港交所343元，跌7元；美团点评183元，升3.6；吉利汽车13.34元，升7.4；小米集团13.58元，跌2仙；中国人寿17.7元，系升5.6；信送中信建投证券系11.44元，升1.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5，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6，人民币7.066，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2,220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6,40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68美元，卖出1,77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咗吐露港公路先啊，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全线封闭啊，龙尾去到运头塘村噶。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咧有多车相撞意外，咁而家全线封闭啊，龙尾去到运头塘村。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行第啲道路啊，因为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噶。咁喺蝴蝶谷道咧。去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上去呈祥道，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蝴蝶谷道落翻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翻去呈祥道，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噶。咁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上去丁九桥嘅支路慢线就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到去青龙头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上去丁九。桥嘅支路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青龙头对出。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去翻长沙环方向，跟住中华电力站咧就有坏车，咁坏车咧就已经系移离咗啦。咁而家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壳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屈地街。咁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咧呢一段就挤塞，咁车龙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噶。喺九 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咁近住观塘警署呢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嗰边啦，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巧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排到去果栏。喺新界方面啦，葵涌道去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咧就挤塞。咁喺元朗嘅合财街有爆水管，合财街去翻浮财街方向，近住合益路一段全线封闭，就系合财街去翻浮财街方向，近住合益路一段咧全线封闭噶。咁驾驶人士不能够由合益路转入去合财街，咁而喺一带咧就车多。黄竹坑道都有爆水管，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快线封闭，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埃索油站噶。咁讲多次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咧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多车相撞意外，咁而家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噶。咁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新闻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咧好中意分享嘅， 嗰啲叫炫耀。 佢好勤力做 show 赚钱嘅， 呢个讲得啱啊！赚埋啲钱咧，好多服务唔用白交浆。 曾志豪、桂花田，你哋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 系 你咯，黄耀祖。 想了解我多啲，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喂，佢咪又有嗰啲政府钱咧冇申请啊？ 喂，又唔好讲啦。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CIBS 文學之窗 Welcome to our program Sahithik Akichel Window of Literature where we will peep in to the world of Nepali literature and the writer Sahithik Akichel Window of Literature 小小無拘意 23集我真的很開心，因為南亞女仔是很難請，我們成功了。 少數族裔都是跟我們共同生活在香港，而且他們為香港都貢獻了很多。 CIBS 就是社區參與廣播。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风头火势，系佢真系好中意讲嘢。头先同佢倾偈嘅时候，佢讲咗句：琴晚佢又。谂住食个饭，食个快饭，点知个饭摆咗又一摆就摆咗个几钟，做咩呢？因为佢自己喺度同啲网友喺度倾偈，倾偈，倾偈，系真系好多嘢讲嘅，唔使对答嘅，佢自己人可以讲晒嘅。佢系边个？佢都系话，你讲啦，我会听啊，但系唔知佢有冇听嘅咧？因为佢真系好中意讲嘅，曾志豪。 哦，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半钟头就做了个 live 啦，咁但系我又买咗个鱼生饭，个鱼生饭仲要特价时段买嘅，我老婆上到嚟同我讲，哇，你个鱼生饭由特价时段买，做到而家你再拎上嚟，我谂再特价多一次嘅咯，已经。我两个拍档就好关心我有冇拉肚子，冇，肠胃健康，多谢晒。你睇到好多新聞呢，可能你会好多疑惑啊，因为呢譬如话呢个话唔准，嗰样又唔可以嘅话呢，啊咁应该点样自处呢？咁无意中呢，我就见到今日有一个即係采访手记，就讲、是、话一个七一嘅即係新聞嘅采访手记里面呢，就係、是、一个叫做举白纸的少女。我觉得呢、這个呢一、這个新聞嘅侧写呢，几适合呢爱嚟即係话俾大家听，喺而家呢个 处处禁区嘅年代咧，啊，你觉得应该点样生，即系生存先得咧？佢呢个少女系做咩咧？佢话说，佢话咧喺七一嘅即系嗰一日里边咧，有个记者就见到有一个少女咧就围住喺人群里边，佢就举手，咁咧手上面咧拎住一张纸，咁你以为佢写啲咩啦？咁样写啲咩啦？哦，但原来张纸上面咧系冇字嘅，系一张白纸嚟嘅啫。咁啊，举起一张白纸，究竟有咩意思咧？咁个记者就走去问佢。佢就话冇啊，因为咧以前咧去到现场会举标语噶，咁啊人哋派咩佢就攞咩啦，可能有啲人话争取呢样或者反对嗰样，但佢话咧，咁你知啦，今日七一咧就系国安法嘅第一日，佢话佢唔知要举咩先唔犯法，所以咧佢就谂住举一张白纸，咁仲要咧有文有路嘅，因为原来呢个少女咧，佢话佢以前睇过一个咧系关于咧苏联嘅冷笑话，即系讲紧唔系俄罗斯，系苏联嗰个年代，七八十年代。佢话嗰个笑话系咁讲嘅，佢话喺苏联嘅红墙上面啊，咁有人喺度派传单，咁跟住咧有个军人咧即刻就捉咗嗰个人，咁后来发现咧传单上面剩一张白纸嚟嘅啫，咁嗰个派传单谂住话喂咁冇事啦系咪？点知个军官咧望住佢就话啦，哼，你以为我唔知道你想写咩啊？咁样，哇，咁你话呢个当年嘅冷笑话，即系点解会觉得系笑咧？即系话咁都得，我派张白纸，然后你话哼，你估我唔知道你想写咩咁样？哇，咁但系咧，嗰个少女咧就喺个访问里边就同记者讲啦，佢话我咧就记得呢个笑话，我好想睇下咧，而家会唔会笑话成真啊？咁样，嗱，我哋真系唔知道，究竟呢个笑话会唔会成真？会唔会有一日咧拎张白纸出街咧，可能都会出事嘅？咁但系呢个笑话点解会应用到喺香港咧？当然就好似头先嗰个访问之中嘅少女咁讲。咩讲得咩唔讲得啊？连龙墙就话所有嗰啲 post 咧就要搣咗佢。可能咧你有张标语你唔想接咗咧，可能你已经系即系踏入呢一个法网里边噶咯。咁可能你唯一自保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想话，我唔舍得覆连龙墙，系咪应该贴张白纸上去就算数咧？咁我哋白纸系咪即系话俾人听？冇啊冇啊，我纯洁无瑕如白纸，你中意写咩咪写咩咯。啊，咁会唔会以后白纸销量真系会越嚟越好呢？系啊，我谂我哋由今天起咧，我哋大家都要清空我哋嘅思想，我哋系纯洁如一张白纸啊！风头火势，我谂啊，佢啊难啲啦，因为佢块面真系好唔似白纸嘅，系咪？佢块面啊，实在太过似黑板啊！喂，黑板都 OK， 不如咁啊，以后咧，我哋有啲人就拎张白纸行出去，你就带个黑板，一样系可以咧喺上面咧添加好多色彩喺度嘅。我哋有请，琴日做咗好多宣传二台，佢就系讲鬼故都会讲到笑嘅黄耀祖。 如果咧我系黑板嘅话咧，可唔可以将好多嘢都好似粉笔字咁抹咗去就算啦？ 但有痕嘅、哦。 我攞块湿布抹多次啊！ 哦，都得嘅，都得嘅，都得。 掉粉刷。疫情底下咧，日本有个妈妈，佢咧就喺教仔方面咧花咗啲心思。我觉得呢个心思咧值得同我哋香港嘅朋友分享嘅。第一样嘢好简单，只要你肯做，同埋只要你够胆做嘅话咧。小朋友原來可以學到好多嘢嘅，因為就係咁樣嘅。佢話個仔咧就喺呢一個即係都讀高中噶啦，不過咧就一直啊，因為疫情嘅底下就翻唔到學啦。日本嘅媽媽咧就決定咧，不如都想個仔仔咧就喺學校以外啊，就繼續學習咁話嘅。所以咧學啲乜嘢，佢就話不如叫佢學煮飯啦。唔知學煮飯啊，就每日咧就俾1000 yen啊，大約咧就係70元港币，就俾個仔就叫佢。你而家开始每晚嘅晚饭由你去准备，餸都要由你去买埋，仲话如果买餸钱咧，你成功咧，差10元用唔晒嘅话咧，你就可以变成你自己嘅零用钱。简单嚟讲咧，就系开宗明义嘅打斧头啦咁样。之后咧，佢妈妈咧就将佢个仔咧每一日煮咗嘅餸，喂，原来70元港币。真系唔系一餸半湯嗰啲嚟嘅，佢都真系煮到咧，即系3-4个餸啊咁樣，而且咧個賣相咧就越嚟越靚啦，準備各樣嘢嘅材料啊、菜式啊，亦都越嚟越多，而且佢仲可以成功地做到咧，就越煮越平啊，跟住自己袋落錢嘅就越嚟越多添咁樣。呢位媽媽咧就將佢仔仔煮飯嘅相咧，總共咧已經進行咗咧有成50日啦，超過每一日咧佢都會擺上網嘅，希望咧就係話俾大家知。 佢个仔仔有几叻之余，亦都想同大家分享。其实有阵时咧，教导小朋友有好多种方式嘅，好多人咧都可能会选择用一个咧，哎呀，我哋要保护佢，尽量咧唔好令佢咧犯错啊各样嘢。但佢就觉得咧，其实佢个仔咧都系由错误之中学习嘅。开头咧个摆碟冇咁靓啊，开头咧嘅食物嘅水准冇咁高啊，但系试下咪会越做越好咯。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嘅例子咧。几可以同我哋香港嘅家长反映一下嘅，因为咧成日都会觉得香港嘅家长咧好保护而家嘅小朋友，尤其是而家嘅小朋友真系金菠萝嚟噶嘛，可能得一个咁样，系咪？咁啊，所以家长咧都会觉得我应该有责任啊，要俾一个安全网啊，嗰个小朋友佢长大嘅话咧，尽量唔好跌啦。尽量你犯错嘅话，我要喺你隔篱，你一喐咧，我就会揽住你咁样。但有阵时咧，呢个安全网咧真系大到咧，根本就真系直接揽住咗个小朋友咁样，佢哋系唔会跌嘅，佢哋唔会伤害嘅。但简单嚟讲，佢哋都唔会长大嘅。有阵时真系由错误之中去学习系几紧要嘅。嗱，呢位日本嘅妈妈嘅例子咧，我觉得都绝对值得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希望大家会知道，要保护小朋友，同埋放手俾佢咧慢慢学习由错误之中长大，真系一线之差嘅啫。风头火势，我呢位拍档唔使惊啦，个仔都大啦，系咪？头先我哋咪后讲紧个问题都系话98岁咯，唔知道你个仔睇咗三级片未咧？嗱，呢个咧都真系一个指标嚟噶嘛，大个仔，但我即刻 check 咗。最近真系冇乜三级片上，如果真系有三级片上嘅话，唔一定系咸湿噶嘛，系咪先？可能系剧情片，不过激进啲啫。你会唔会同埋你个仔一齐去睇咧？吓，桂花田 过分啊！你我音都走埋， 唔系一定系咸湿噶嘛？ 我咪即系 OK， 系啊，可以系内容比较成人咧， 即系一齐睇农民咯，佢哋 系咯，咪三级片咯，系啊，会唔会啊？嗱，桂花田， 我唔知我个仔会唔会同我去睇啫？ 睇德州电锯嗰啲咪 系咯？嗰啲都系三级片嚟噶， 系啊， 系咯，睇唔睇？ 即系咪啊？ 唔系，唔系啱啊！佢重演啊，我见到 2B 啫， 唔系，但系可能佢同阿桂花田一齐睇德州电锯。咁、那个个都惊，系佢唔惊，跟住啲人就问：点解啊小朋友你唔惊嘅？我妈妈隔篱，我有咩惊？ 系啊，唔系我妈好烦，佢而家问紧我个剧情啊，咁啊， 点解不电锯咧？咁样 嗱、啊，防疫咧，防疫严谨嘅香港咧，喺五月尾咧就复课。咁啊，先系高中，之后咧就初中，之后咧再系小学啦，同埋 K3 嘅同学仔啦。其实香港咧有千几宗确诊个案啦，大部分咧都系海外翻香港嗰啲朋友嚟嘅。咁所以咧，就算咧开咗学一个月，大致都 OK 啊吓。因为咧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同同学仔咧都系好严谨，同埋唔会唔戴口罩。所以嗰啲唔戴口罩嘅朋友，为你唔好心存侥幸啊！嗱，喺泰国咧，佢哋就啱啱喺早两日，7月1日咧，先至开始复课。咁喺佢哋教育部咧，就都会开咗会啊，讨论点样防止疫症传播啦。咁跟住咧，都会咧有相关嘅措施要大家遵守嘅。例如佢哋喺交通上面咧，嘅 BTS 咧就会取消隔座位啊，保持距离嗰个要求啊。咁啊，以应付因为一复课翻工啊嘅时候咧，咁咪塞爆咯。如果冇咁多位坐嘅话，咁所以咧即系方便嗰啲复工嘅市民啊，复课嘅学生。但系咧，仲要有更加嘅要求，就系话咧，佢哋必须要戴口罩。咁翻到学校咁点啊？由于咧，即系前日咧系复课嘅第一日啦，好多家长咧都会送嗰啲仔女翻学啊，所以学校嘅校长、老师都严阵以待，同学仔都全副武装，戴晒啲胶面具啊，遮晒所有身体啊，咁样入学校嘅。咁啊喺排队嘅时候咧，佢哋咧都要保持距离之外咧，学校咧仲放咗啲红色胶兜，就俾家长啦同小朋友。有分别喺企入去嘅，不过唔知道里面咧佢又冇讲有冇一啲消毒剂咁俾佢消毒下鞋底咁样啦，杀下菌咁啊，咁做咧就系要俾啲意识啦，就啲细蚊仔啦，细个嗰啲小朋友咧就记得习惯要保持社交距离。嗱，有啲学校咧就未能够准备好翻学嘅时候咧，仍要继续咧视像教学话嘅话咧，佢话如果家境清贫咧而未能有电脑、电话上网服务嗰啲同学仔咧，就可以翻到学校嘅特别室咧，就开放俾佢哋咧就翻去学校学习嘅。啊，而复课嘅第一日咧，佢哋系唔使上堂住嘅。复课嘅第一日，佢哋系话齐齐上防疫课。 老师咧会就逐样讲防疫方法措施俾学生教佢哋咧，好等佢哋知道咧如何保护自己、保护佢屋企人啊同埋朋友。咁教育局咧仲有规定咧，所有学校咧都要分都要学生咧分批上堂啊，每班唔可以多过20人。如果你嗰班有40人嘅，咁唔该呢一班呢一头20人咧就翻星期一，第二班20人咧就翻星期二咁样。如果佢嘅情况咧，再睇情况睇下点样发展咧，会有可能咧花5日学之后就放9日假噶。系啦，就好似琴日阿祖咧咁讲啦，连英国屋企人咧都终于问佢：，我想要口罩，你可唔可以寄啲俾我啊？都见到世界各地咧都开始着重咧如何咧做呢个防疫措施，戴口罩呢个重要性啊！喺美国咧成日都话啦，特朗普头先我哋啱啱讲啦，佢都话佢都觉得戴口罩都可以防疫。佢哋喺美国咧成日有卫生部人员咧去到嗰啲食肆咧为工作人员准备嗰啲叫做深喉唾液嘅测试啊，公司亦都会提供口罩啊、消毒剂啊咁。希望嚟紧呢个日子，呢、这个2020年完之前，大家都可以咧回复翻我哋嘅美丽嘅笑容，唔使再戴口罩啦。 二台通识60秒， 又到咗食荔枝嘅季节啦。唔同品种嘅荔枝，佢嘅甜度、水分同口感咧都好唔一样。经常喺本港嘅水果店见到嘅品种就包括有糯米糍、桂味同埋妃子笑。荔枝咧虽然系好味道，不过食物安全中心就提醒大家，荔枝本身含有一啲天然化学物质，会抑制人体产生葡萄糖，空肚进食之后会令人出现头晕、恶心、肚痛、肚泻、抽搐或者系血压下降，严重嘅话甚至有生命危险。大家唔想食荔枝食到唔舒服，就记得唔好空肚进食荔枝。仲有，亦都要控制好份量，唔好食用过量。谨记：少食多滋味，多吃坏肚皮。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 肥妹仔，早晨，瘦眼茄同埋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咁多位，我哋又上堂啦！ 哎呀，我哋今日 讲下嗰个天气啊， 可以喎、 啊。系我妈咪咁成日都讲噶，雷暴警告咧，而家现正生效啦。咁啊，由于系延长咗嘅，去到12点噶吓。 哎呀，小心俾雷公喺度咧劈落嚟啊！ 我冇做坏事，我唔惊。 系啊系，以前有套卡通片就有。 但系你面积大啊！我面积大又如何？ 冲 着 机会都系。 就算系啊，都会劈隔篱嗰啲衰人咯。 但系隔篱嗰个咧，细眼仔系啦，佢嗰个又唔似避雷针、哦，所以冇事、啊，真系。 我边个唔似避雷针、啊？ 你唔似避雷针咯？ 边个似避雷针、啊？ 高瘦啲嗰啲咯， 高瘦就似避雷针。 系啊，尖出嚟啊嘛。 波性似唔似避雷针啊？ 但系波性就粗得滞啦， 粗得滞， 好少见咁 粗 避雷针啦。好啦，你讲开波性就啱啦，因为波性系我哋叔叔嚟嘅。波成叔叔咧， 好惨、啊！ 你唔记得咗我哋系小朋友嚟噶嘛？ 我记得 哥 哥 啫，波成哥哥啫， 波成哥哥咧，叔叔都得啦。 佢介意啊，俾人哋叫做豪仔叔叔，佢拉晒所有人咧都去叔叔背嗰度。 咁你知唔知波成哥哥叔叔咧？佢好中意打咩波噶？ 波成哥哥叔叔应该中意打 友谊。 打友谊永固啊， 系啊， 系啊，啱噶。佢好中意打篮球噶， 怪得佢咁高啦。 又唔关事嘅，我都中意打啦，但我而家都仲系瘦紧车啊。 你 小 朋友， 系啊，篮 球嘅规矩啊， 我哋今日想讲咧啲篮球嗰啲术语咧，有啲都好得意噶。譬如咧，佢里边咧有一个咧英文嘅术语咧，佢就话：哎呀，呢、這个球员咧，佢咧啱啱射咗一个咧叫做 bank bank shot。请问是什么意思呢 ?Bank 的意思呢就是 银 行啦。银行之射、 是啊射了银行。 银行即是很有钱的。 很有钱。 即是最高分的那个。 即是三分球。 他说他射了一球。 佢射咗个球嘅方式咧，啲人话啊呢个系一个 bank shot 嚟嘅咁样。 我唔知，我觉得咧系好似人哋咧，我哋中文有一个字咧喺嗰啲球员度会用。哇，佢今次都系打新加坡啊咁样。 哦，系系。 嗱，你会试过？唔系新加坡， 唔系嗰个。 我都系谂到呢个，我都想试过。 唔系， 忍住咗自己。 咁咧，嗱，佢嘅意思其实系咁样嘅。 系咪穿针啊？ 唔系唔系，如果穿针咧，嗰啲佢就会叫做哇 nothing but net， 哇咩都冇，就净系掂到网嘅啫，咁样。好啦，咁但系咧佢 大针咧， 大针就 nothing but air， 系 啊，真系或者 air ball， 连个框都掂唔到啊嘛。 咁咧佢嗰个咩叫 bank shot 咧？佢嘅意思即系话嗱，咁银行系你会存钱噶嘛？ 系。 咁你存钱到银行度或者喺嗰度攞钱咧，系咪好容易啦？同埋好稳阵，系一定攞到噶嘛？ 哦，系啊， 系嘅都 系啦，即系你 知道你都系嘅。 所以咧，佢就话啦，佢射咗一球咧，系属于嗰啲好稳健嘅。好穩陣，係好容易就好似你銀行度攞錢或者即係存款一樣咧咁穩健。所以原來 bank shot 咧，即係話咧嗰啲擦板球啊，因為相對嚟講咧，啲人 陀你好啊， 係咩？我又變咗上一球咩？ 每一次都係噶，我都唔明點解 keep 唔到 啊。係啊，所以呢個就叫做 bank shot 啦。 B B 會無端端變大嘅，一隻仔啊，你覺得係咪？ 係 啊，冇用啊佢。 好啦，咁原來另一個術語咧，都係同射波有關嘅喎。佢就話咧， 翻工 呢個球員咧， 請病假。 呢個球員射咗個波咧，佢話 from downtown。 From downtown， 即系射咗个咩波？ 好远嘅地方，即系九万里由后场射入去中咗嗰啲啦。 哦，但系其实阿散仔咧，佢已经讲中咗个要点出嚟啦。 系啊 ，downtown 即系市中心啦。 系啊， 系啦。咁佢话你由市中心到嚟，即系你自己喺一个好远嘅地方，同市中心先有距离噶嘛。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话由自己嗰个半场就哇入球入对对面。 啊，又唔系嘅，佢呢个咧，佢话 from downtown 咧，即系通常佢就话佢射咗个三分波。佢射咗三分波，譬如喺葫芦顶啊。或者嗰啲边皮位度咧， 又出咗嚟啦！佢爸爸第二次啊，今日 我唔觉嘅， 收音 图应该仲单单， 好中意翻工啊！ 系啊，所以咧，佢话如果咧佢仲要离开三分线再远啲咧，佢就会加多个咧，就系话。From way downtown， 即系话再远啲咁样，所以你成日听 NBA 就话做咩成日都去市中心嘅射波咋？ 累计增至超过149万人确诊。61000多人死亡，仅次于美国，是全球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在疫情重灾区之一的尼约热内卢，酒吧和餐厅当地星期四重新营业，容许接待一半的客人，台和台之间要保持两米距离。当地的健身室、美容院等也可以轮流开门营业，避免人群过度聚集。尼约热内卢是继圣保罗之后巴西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有超过10000宗死亡病例。卫生专家批评重启经济措施是一场灾难，又说当局如果从四月开始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就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日早上元朗、屯门和离岛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预测是天气炎热，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的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23点，升99点，总成交金额7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9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34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16蚊，跌3蚊；中芯国际31.8，升2毫；阿里巴巴219蚊，升4.6；中国平安81.25，升1.3；港交所343.2，跌6.8；美团点评184.4，升5蚊。吉利汽车13.28，系升6.8；小米集团13.58，跌2仙；中国恒大24.85，升2.05仙；中国人寿17.5，升3.8。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58，瑞士法郎8.197，澳元5.369，加元5.715，新西兰元5.051，欧元8.7168，每百元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76。日经平均指数报22,220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6,40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6美元，卖出1,77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近日荔枝角收押所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荃湾左转翻落蝴蝶谷道咧就挤塞，龙尾喺泽安村噶。重复多次，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近日荔枝角收押所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左转落去蝴蝶谷道挤塞，龙尾喺泽安村。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丁九桥咧，慢线咧有坏车，咁的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咁另外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下行啦，去观塘道挤塞。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咧排翻去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隔田村慢线咧有反车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喺新田围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慢线由于有反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挤塞，影响到红棉路上山咧，塞到去下角道啦，下角道近住卢压道噶。咁另外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屈地街。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丽景道一段车龙非常之长，排到去华景园。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丽景道一段非常之挤塞，龙尾在华景园。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车多，龙尾在联合道。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挤塞，龙尾喺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每个礼拜都会为你送上的靓歌，又点止2000首啊！ 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 ，Albert Lau 欧瑞强约定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恐龙 病毒 量子力学 蛋白质 微积分 微生物 飞机引擎 银河系 地震 冠状病 毒几何 超级电脑移民外星。 科学范围真系好阔落，全新一辑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用你听得明又啱嘴型嘅讲法，畅谈贴地又贴身嘅科学话题。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29度气温，相对湿度83%之余，雷公继续同你去到12点钟。 好啊，讲下今日点唱下星期五啊大点唱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阿安仔咧好准时咁样听你，等紧你哋电话啦。咁另外我哋网上留言啦，都欢迎嘅，同埋我哋嘅 fax 同埋233964453都等紧大家。 系啊，好认同啊！琴日咧阿田咧摆咗个 post 上我哋风松面书嗰度咧，佢就话即系咧大家留言啦，送祝福俾啊你啊最好。最爱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呢几日都好多事情发生噶嘛，系咪先？大家可能都有啲压力啊。好彩今日我觉得好叻，可以拣晒最开心嘅歌，我哋播啲开心嘅歌。所以大家有啲乜嘢咧，我哋跳舞啊嘛。 我真心开心嘅，你唔记得我琴日成日讲嗰句 咩？真开心， 香港形势一片大好， 系 啊嘛。 所以大家都觉得大好嘅话， 安居乐业，人人安心。 但系灰蒙蒙的天有雷暴警告啊嘛， 唔紧要。 所以大家留下言啦，我哋一齐互相打气， 好啊， 互相打气。咁攞唔攞 BNO 咧？嗱，其实琴日已经讲。 你不仲讲而家？ 点解唔讲噶？呢个新闻嚟噶嘛？ 咁我仲有继续嘢， 就系有继续讲啊！咪嗱，豪仔头先又 send 咗单新闻话俾我哋知，因为我哋都知道，嗱，你想去做一样嘢，谂移民，同埋你真系可以实行到呢件事，两件事嚟噶嘛？ 系。 首先我讲个唔开心嘅消息俾大家听 先。咩啊？ 嗱。在过去那两日 BNO 不做、啊、 48小时之内大家过去要找工要捞的嘛要生活的嘛、 啊、 是不 是 英国呢总共没有了12000个工作的职位。 喂刚才你都讲过这个这个、 我们咪后就讲了是。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啊、是不是呢是不是已经有人做了这萬几个职位所以如果香港人去到就没有这些工作做啦。 不是啊是因为那边的经济呢、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嗯、其实都真的很差。其实很多公司都做不住我可以讲一些铺头名给你们听的、 啊啊。 你们其实是认识的那些铺头、啊。你就会暂时现在两个的行业呢就已经立了12000个位啦、啊。包括呢就是零售业。 啊、 零售业呢不论是去到便利店啦，连锁嘅服装店啦、 嗯， 甚至乎另外一个咧就系航空业，呢两个业界咧喺过去两日咧真系佢哋要 cut 啊，即系 cut 咗12000个职位啊，因为即系话好吃力啊，未必做得住。其中有啲乜嘢嘅铺头咧，你哋都识噶、哦，即系嗰边有一间好古，即系点讲咧，好传统嗰间 H 字头嘅百货公司咧。 我咩罗？ 哈罗咧， 哦系啦，哈罗咩罗？ 哈罗 系啦， 系啦，佢哋就要 cut 700个 job， 系 另外一间咧 T 字头好高嗰间嘅服装连锁店咧，香港都有一间嘅分店咁样嘅，1200个 job 要 cut 咗， 系啊，要 cut 咗啦吓，已经跟住。另外咧，佢就系话咧，咁航空业又点样咧？好 easy 嗰个嘅飞机啦，廉价航空啦，由佢哋嘅机舱服务员啦，到佢哋嘅机师啊。 超過2000人， 喺 呢兩日 cut 咗2000人， 因為航空啊冇辦法啦。 但係問題係好得意，佢而家咧即係已經歐盟咧已經係即係復國啦，即係叫做點啊？即係 復 唔 係 復國，即係意思咧係即係恢復翻。 係咪有100万檢舉啊？ 咩啊？ 有100万檢舉啊？ 咩？佢哋啫，我講緊咩事啫？ 哦，所以 復國啊，大佬， 係啊，唔受 復航嘅，你講緊係 復航啫， 復翻即係回復翻。 你話 係 就得㗎啦，我哋咪幫你 講清楚咯， 係 啊， 係 咪有100万？我想檢舉佢啊喂！ 即系我想通翻，其实觉得航空业应该可以又再飞嚟飞去噶。 但系你够唔够胆飞啊？ 咁 答咗你咯， 冇欧洲人我真系唔知佢哋够 唔 够胆啊？ 因为就算佢哋有一个数字喺度嘅，即系佢哋话啊，点解航空业咧依然有好多嘅未知数喺度？因为首先咧喺过去嗰几个月系噶，佢哋有一啲咧慢慢已经起飞翻， 系啊系啦。 但系都真首先唔系每一个国家，唔系每一个城市 系都俾入嘅， 而佢哋都仲系冇咗九成嘅飞机，咁再加上每一个月啊之前都以亿咁样去蚀噶嘛，系咪先？咁啊， 甚至航空 业。咁即係有問題。另外，你再延伸落去咧，就係製造飛機嘅公司。 嗱、okay ， 譬如原來咧，即係我哋成日話阿勞斯萊斯咧，你咪啱啱坐嗰架車嘅，佢哋都有做飛機嘅 engine 嗰方面噶嘛，係咪？嗰邊點啊？又要 cut 人啦，即係嗰個數目咧，等我揾翻先啦嚇。都是巨的，只是这间公司就要 cut 了，是专门做飞机零件的工作的人数3000个。 Okay， 又是 cut 了。 是啊。 其实呢看到刚才那些工种呢，即是比如航空业啊，即是刚才就是制造飞机零件那些，真的呢他们不去做这份工呢，还有什么其他公司可以给他们去 做三千个人做个位置。另外有一些呢又是即是你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大影响啊，譬如便利。店啊， 佢 嗰边有一间连锁嘅便利店 咧， 喺过去两日咧就宣布啊，将要削减咧就系5000个职位。是 是 5000个职位，即系因为可能佢哋之前咧同我哋香港有少少唔同，佢哋直情有 lockdown 到啊，即 系 大家你哋出街啊都唔可以啊，系啊，几多岁以上又唔可以出街啊，又或者屋企要去买嘢都好啦，只可以用佢一个人出街嗰样嘢嘅话咧，所以连便利店嘅生意咧都直接受影响啊。但系佢哋估计咧呢一波啊嘅 未完啊， 梗系未完咯，因为其实咧，即系佢哋喺疫情过后，而家咧就慢慢尝试恢复翻， 系， 但系恢复翻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咦，好似话恢复啫，未恢复， 系啊， 同埋 嗰 个公司已经七老八损咯，要继续可以营运到嘅话咧，可能迫于无奈地咧，就真系要减职位啦。 所以我哋话佢放宽嗰个移民咧，其实其中一个唔系净系话救边个地方咧， 唔系 咯，佢对佢自己都有帮助 咯， 因为嗱，佢嘅经济已经系个规模得翻咁细啦， 系。 咁而家你好合理就係话如果你有外来人士，譬如你话佢而家声称有300万合资格㗎嘛，有机会。如果真係过咗去嘅话呢，你唔系全部可能淨係去打工㗎、可能有啲人带嚿钱去开公司开铺头开乜都，你开个鱼蛋档都吉鱼蛋都系一门生意啊。咁会唔会系可以令到佢已经系一潭死水嘅经济呢多啲活力。咁就算你唔系嘅，你话嗱，你 我哋好紧要啊！ 嗱，如果你话你有300万人，我当你得30万个先算啦。 系， 佢哋落去便利店都要买嘢食噶。 系， 咁即系有冇机会就你话多咗人啦，多咗消费啦，咁、个便利店话，咦，唔使执笠住，起码而家多咗啲人嚟咁样， 即系呢、這个会带嚟经济，带嚟资金，会唔会帮到佢哋个城市可以尽快恢复正常？ 会噶会噶，呢、這个系好正常。点解每一个地方都想吸纳移民，特别系有质素嘅移民咧？好正路噶， 咁但系问题系啊，即系佢哋用几个月时间就开始，即系慢慢嗰个经济真系好唔掂当，挨唔住啦。但系可以用几耐时间可以恢复翻佢哋嗰个营运啦？ 唔知噶，呢个真系唔知噶， 因为啲人都惊，我而家都可能勒住，唔好咁大洗好，我唔知几时冇工作。 其实唔系净系讲紧大唔大洗啊，其实下一步咧，即系如果当咗咁多嘅职位咧，就被即系cut 咗之后咧。哪一个的压力会大了 政 府咯，因为那边的譬如失业救济金啊，嗰样嘢咧系比较稳健嘅，即系嗰件事齐全啲嘅咁样，即系下一步就翻翻去政府。你谂下咁样嘅话咧，就即系成个城市咧都会真系被拉咗落嚟。 嗱，咁我哋呢度咧又可以再下一城啦。话因为咧，即系因为呢个 BNO 关系咧，大家就讲好多话啊。如果你真系移居去英国咧，你要留意啲咩生活开支啦？ 系点咧？系 啦，嗱，究竟香港同埋英国嘅消费相差几多咧？咁咧，有个移民公司咧，佢就唔系用汉堡包指数，佢用呢一个咧叫做三文治指数。 系系系， 个三文治指数咧就系、是、啊，我哋如果自己又理解一下，佢话 你如果在香港买三文治和咖啡一个这样的套餐，他拿这个作为一个指标，香港和英国差多少钱？ 睇下你嗱，睇香港喺边度买啦。 佢拉匀啦。 如果系咖啡店咁样， 即系 in general 啦。 如果去嗰啲即系兜巴星嗰啲咁样咧，你一杯咖啡加件三文治咧，都要$70咯，我估。 如果我哋 普 通茶餐厅 楼下 canteen 嗱，攞呢个嚟做例子，我整件餐腿自酒咧就系$13嘅，加埋杯嘢饮咁样，你当 $20咯，差唔多接近啦。咁如果英国咧？ 唔止啊！呢、這个 英国几多钱？ 唔系嗱，你去嗰啲咧大型超市度买咧，一件三文治咧， 系 三磅系有噶， 系 啊， 三磅即系$30嘅 咯。咁楼下$20啦都，咁我讲紧兜巴星香港$70添啦，系咪？ 如果你要买嗰啲贵嗰啲 咯， 系啊，咁所以我就话都系真系你睇下你叫做 你要平啲都要贵啲，亦都 冇错，所以佢都系拉匀啫，你冇得。差唔多啦，佢话咧呢个移民公司咧，佢就话嗱，你留意啦，三文治加咖啡指数咧，英国咧就6磅至7磅， 系 咁咧，如果你围翻咧，就最贵就大概$70啦，咁呢个组合，佢话香港咧嗱又系。平均咧$30就得啦，差唔多嘅。因为如果你真系去茶记买咧， 因为香港平嘅系多过贵嘅啲嘛， 即系又要计翻佢嗰个最低工资咧，比香港咧亦都 高啲， 高好多啊！ 哦，但系咁嗱， 其 他开销 啦， 系啊，其他开销又唔同，因为咧嗱，佢亦都有计一个数咧，譬如佢就话，如果你要去到伦敦嗰度生活咧，佢就计啦。佢唔係講倫敦英國先啦，佢話咧一個3至4人家庭咧，佢話平均每個月嘅生活費咧，大概咧就要2000至3000英镑，咁、即係 20000至30000 冇錯啦，20000至30000，咁所以你自己計條數啦。咁買樓嗰方面咧，佢話如果你諗住喺英國買一個兩房嘅單位，偏遠地區咧。哦，佢话几万英镑，都已经有机会咯。 其实真系噶，你住喺乡村嘅地方咧，唔系真系住市中心伦敦咁样嘅话咧，你可能喺100万已经有好多选择，但系可能你得到嘅系一个大自然嘅环境咯。 系啊，佢话但系如果你喺伦敦市中心咧，就最少要有$300,000先买到啦，咁样。 系 咁所以租都有噶，租屋方面咧，佢都有好多计算啦。所以佢话咧，如果你真系要移居去嗰度咧。你就要想下啊！头先你讲入息高系啦，但系佢话税都高啊嘛。 哦，呢个都系 啊，喂，呢个都系好紧要啊！即系譬如讲紧啦，香港咧，如果你有年薪下个18000万、10万、30-30几至30几万咧，系收14%啦。过咗30几万咧，就收17%， 系咪？系啊。 咁但系喺英国咧，佢话咧由12500。英镑至到50000英镑咧， 系50万， 系啦，就20%， 20%已经系。 如果你多过咧， 同香港咁，即系讲紧争3% 啦，系咪？ 系啊， 17%和20%嘅分别系咪？ 啱啊啱啊，仲有就系如果你过咗50000磅啦，即系50万啦，至以上咧，收40% 税。 系 系啊， 系啊， 即系话你即系我谂所有人都预咗噶啦，你可能我赚嘅钱账面多咗， 系有利有弊， 交嘅税又多咗， 系啊， 但系住嘅房咧。可能是平过香港 的，但又大好多， 又大好多。 咁你睇你自己，阿祖好彩话啫，你买咩？我买呢样我就去啦。我唔买呢样我咪唔去咯。 系啊，最好你话梗系，我哋可以揾翻自己安乐窝，留喺香港咁啊，梗系最好不过啦。继续我哋呢一个快歌燃烧斗志系列啦，最紧要系呢个时势要点啊 ？Say go, say say go, say Alex, say Alex。 系啊，要 佢好长噶，我哋要继续玩落去噶。 系啊 ，Yeah, say Jackie, say Jackie。 咩 say Jackie 啊 ？Say 啊 ，say 咩啊 ？Say 啊，我配合翻个音啫嘛，真系最紧要啊！ 信自己， 信自己。 大家 仲未唱啊？ 好离谱， 仲未唱啊？ 仲未到啊？我话俾你， 信有 边个唱先啦？咁记唔记得？ 杜德伟。耶、yeah, ， 系顺世佳不错， 顺世佳定大佳啊？冇得听歌住啊，要读特别消息，特别消息啊！ 系啊，听住呢首歌，同时听住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啊，近隔田村咧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而家系全线封闭，非常之挤塞嘅。龙尾系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嘅，驾驶人士咧，请你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我哋使唔使由头播多次啊？ 咁我读多次交通消息噶咯，有。特别嘅交通消息啊，讲多一次啦吓，嗱，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啊，近隔田村咧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非常之塞车啊吓，龙尾去到威尔士亲王医院，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Say Alex， 四头仔 ，Say Gary， 你好真系闹我呢句真系， 系啦，系咪 Say Gary 啊？ 总之喺艰难嘅情况之下，一定要信自己吓。同埋今日有点唱啊，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我哋晏啲就会同你读点唱，读你嘅心声。 尘世间始终会美，信战争由天赋死，信四海许多定气，信这些。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像你真心真意相信我，知否我也相信你、yeah、永远相信你、yeah、 信有天始终见到，这世间走弯走起舞，信四海懂得有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认为，政府就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发表声明，指口号有港独或颠覆国家政权等的含义，是出于好意，呼吁大家无谓再讲这个口号。谭慧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不认为政府的做法制造白色恐怖，又以揸车时不可超越双白线为例，当大家明白有此法律就不要触动。他提醒大家应该采取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处世态度，不要以身试法。至于如果存有有关口号的照片是否要删除，他说交由市民自己决定。被问到愿荣光归香港会否成为禁歌，谭慧珠说自己未听过，亦都没看过歌词，只是知道有人会唱这首歌，但如果歌词之中有光复的字眼，按照同一道理应该有问题。 立法会审议劳工处有关追加拨款委聘代办机构实施法还产假薪酬计划，有立法会议员担心成本效益。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黄定光表示，民建联同他本人都支持拨款，但认为政府预计行政开支占资助或者发还款项总额大约半成至一成以上是大手大脚的做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投标的代办商会自行判断所需人手，大约一成所需成本只是一个预算，如果有参与投标的公司认为用较少人手都可以实施计划，相信他们会以较低的价钱投标。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北京的本土病例，北京连续5日新增病例维持个位数，另外3宗是境外输入个案，分别在辽宁、上海和云南，没有新增患者死亡，北京再多一宗疑似病例。内地累计83542人确诊，4634人死亡，78499人康复出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是时隔5日之后单日新增个案再次超过60宗，当中52宗属于社区感染，其余的11宗由境外输入。韩联社报道，疫情逐渐由首都圈扩散至大田市、光州市和大邱市，其中大邱市自4月的疫情转趋稳定之后再度发生集体感染，单日确诊病例时隔3个月再次超过10宗，当地一个表演培训班出现7宗确诊病例，其中一名患者是高中生，防疫部门正是对这名高中生所属的学校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确诊病例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南韩累计12967人确诊，282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气炎热，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90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80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2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17.5，跌1元；中芯国际32.15，升5.5；阿里巴巴219.6，升5.4。中国平安81.4，升1.45；美团点评185.9，升6.5；港交所343.6，跌6.4；小米集团13.66，系升6仙；吉利汽车13.34，升7.6；中国恒大25.15，升2.35；中国人寿17.6，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2，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6，人民币7.066，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2212点，升66点。港金现价报1640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94美元，卖出177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同你讲咗狮子山隧道公路先，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全线封闭，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圆洲角公园噶，咁反方向入翻去沙田方向咧都系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咁而家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圆洲角公园，咁沙沥公路去翻狮隧方向咧都系挤塞，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行第一道路啊，因为而家咧系全线封闭噶，咁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入翻去沙田方向咧都系车多。咁鲤鱼门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咧，慢线就有交通意外咧，就受阻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东隧嘅九龙出口，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挤塞。咁龙尾咧断断续续去到欣怡花园噶。重复多次啦，就系鲤鱼门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油站有交通意外，咁啊车咧就移咗去慢线啊。咁而家慢线受阻，龙尾去到东隧嘅九龙出口，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挤塞，龙尾咧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较早前蝴蝶谷道去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蝴蝶谷道去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段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去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段咧就挤塞，咁浅水湾道去翻黄竹坑道方向，近住丽景道一段咧就非常挤塞，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中坎角道噶，干诺道中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咧就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藏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咁上亚厘北道去翻坚道方向就挤塞，咁影响到红棉路上山咧系挤塞噶，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山道。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啦。窝打路道去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就车多；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路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丽业街；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咁喺元朗嘅合财街有爆水管，合财街去翻浮财街方向，近住合益路一段全线封闭啊！合财街去翻浮财街方向，近住合益路一段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咧系不能够由合益路转入去合财街，咁而喺一带咧就车多。黄竹坑道都有爆水管，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快线封闭。咁而家少少挤塞，排到去埃索油站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咁最后咧讲多次啊，因为咧呢个全线封闭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咧系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咁而家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啦，排到沙田路跟住圆洲角公园，咁亦都影响到沙沥公路去翻狮隧方向挤塞。咁另外啦，狮隧入翻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行第二啲道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把声令你觉得好熟悉， 你食咗眼未啊？千祈唔好饿坏自己啊！ 佢把声会令你心灵得到安慰。 七百万人有七百万个大城市小故事， 佢把声会令你笑到收唔到声。 有我大家姐同班姊妹，一定会令到大家有宾至如归嘅感觉。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志刚陪住你笑，陪住你喊。 陪住你食晏。 一万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日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日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日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看看啦。 Albert Lau 欧瑞强期间限定，友情珍藏，巨星歌手现场演绎最难忘的靓声靓歌。 Jam 邓紫棋 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王祖蓝我愿意。 什么都愿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lbert Lau 欧瑞强集集经典片段，一定要一听再听。 Albert Lau 欧瑞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点唱啦，1872388 1872388，星期五大点唱，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上嚟，有 fax 同埋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 係啊，咁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去到12点钟。 就係想同你讲下天气大出嘅话题。咁啊落雨梗係要担遮啦，废话冇错，但把遮呢亦都係要保护嘅对象嚟㗎波。 把遮要咩呀？ 好好保护 啊。我去查啲护发素啊嗰啲咁啊嚟讲。 唔好成日将你嘅需要攞出嚟。 系人都需要用护发素嘅， 我信阿天冇用， 你又唔好咁样讲。 如果你有用嘅话，唔好话俾人听用咩牌子。 我头真系天生异品嘅，真系。 真系用咗都系。 搞佢。 系啊 ，OK 嘅 ，OK 嘅。嗱，因为 咧，比较调皮啊，佢哋 系啊，比较跳跃，系啊，好奔放。 把遮要点保护啊？ 把遮梗系要好保护啦。 如果唔系会点噶？保护阿姐，哎呀，汪阿姐，汪阿姐，保护呢把遮，呢把遮要保护，真系会俾人偷啊嘛。 咩啊？ 偷啊！偷遮啊！ 我会惊噶，即系去一啲嘅铺头，如果你唔相熟嘅话，譬如餐厅嗰啲咧，落雨嘅话，佢门口咪有遮架。 系啊，你唔系好想噶。 系啊，所以我自己，因为我好少带长柄遮出街嘅，但我喺个袋里面咧，我永远有一个袋咧可以入住，就算系湿咗嘅遮嘅，我会宁愿摆翻自己个袋。 系啊， 嗱，唔好净系话人哋偷我把遮。 攞错， 我自己嘅系嗱，攞错又有啦，攞晒又有啦，又或者自己唔记得攞都有，所以咧带翻自己个袋度系安全嘅。 即系每一次你将把遮摆个遮架到就好似一场生离死别一样。 系、哦、啊， 爸爸入去食个茶餐厅， 你乖乖地唔好跟人走， 乖乖地唔好跟人走， 我拖错佬啊， 系啊，跟到走 啊嘛。如果有人嗌，唔系有人掂你嘅，大嗌唔好啊，系 啊，但系出到嚟个阿爸攞走咗第二把遮咁啊。 起码我有一样嘢咧，我好嘅，我就算我咩都会话炫耀啊，要买贵啊。遮我 系 一定买平嘅， 哦系系系， 因为嗰个出事率高到个地步，去到隔日就出咁 样。但系你咪好似变咗为咗人哋而要辛苦自己咯。即系本来买把靓遮，应该自己舒服啲噶嘛？ 唔关事啊，系而家都系为紧自己，因为佢觉得 但 系 你平时用嘅时候就会即系冇咁舒服咯。 佢唔想有唔见咗佢而心痛嗰个价值啊嘛。 好保护佢啊嘛，所以有啲少女佢咪中意买嗰啲好多咩咪咪啊、卡罗啊嗰啲好靓嗰啲咧。好啦，咁究竟点样保护咧？嗱，佢话日本咧，因为佢哋原来咧太兴咧，就唔系嗰个茶餐厅，佢哋太过兴啊。我想话佢哋太过兴咧，就中意用长柄遮。 系啊， 佢哋唔中意用缩骨遮嘅。 透明嗰、那个晴天雨。 咩都有嘅，系啦，咁但系因为咁样咧，失事率就好高啊，成日都出队嘅时候咧就家破人亡啊，把遮唔见咗，咁咧佢哋而家推出咧无穷嘅所谓。防偷创意 label 哦 label 啊，我以为佢喺个把遮度加个 GPS 添， 即系佢有 find my umbrella 咁样， 但会唔会太辛苦咧？因为你就算 find my umbrella 咧，就嗰把遮走咗啦， 系 咁你都揾唔到啦。 点会啫？你 find 啊嘛，咁你咪即系 咁你嗰下俾人攞住，佢而家就话咧、哦 okay ，我要唔俾你攞啊，我要唔俾你攞走啊， 掂佢会触电啊。 系啦嗱，咁但系咧， 咁咪即系摆啲好骑呢啊，人哋掂都唔敢掂嘅嘢喺度咯。 哦冇，佢就系有唔同嘅 label 咯。 唔系 label 咯， 即系嗰啲嘴咒嘅说话，你偷啊， 你 偷咗 系 啦。 佢咧嗱就有好多款嘅，譬如咧有一个咧就写住咧就系话，犯罪心理学观察之，这是一把被偷的啫。 咩啊？ 佢嗰张 label 咧，唔系嗰张 label 写住咧，就系话这是一把被偷的遮。 哦， 咁咧佢就即系话博咧，就话如果你拎住呢把遮咧，全世界都望住就系话，哇，你呢把遮系偷嘅咁样。 即系佢系印咗喺个把遮， 佢贴咗喺个遮柄度咯，系、哦 okay、自己黐上去嘅。 O K， 咁但系 我攞两只手揸住把遮遮住咗，佢贴咗上嗰个 logo 咯。 嗱，所以佢全部都系用嗰个心理学嘅角度咧。嗱，你要谂下佢而家想防咧，就系话当你想去偷遮嘅时候咧，你会偷边把？你冇理由偷嗰把贴住呢个 label。冇啊嘛，佢话正常咧会避一避啦。咁不如我都系偷隔篱冇贴嗰个啦。 咁 我想讲咧，可能我自己唔系一个犯罪嘅人啦。我头先你一讲咧话黐咗个 logo 遮是一把被偷的遮咧，我以为咧一个贼佢本身嘅谂法咧就会话：，哎呢把俾人哋偷过噶啦，我唔偷你一把。 我以为 你 系 拆装啦，即系已经系拆装嚟噶啦。 系 啦系啦，咁咧佢就有啲似呢个嘅。咁佢话咧就搏一搏咧就系话。防君子嘅啫嘛，即系如果你真系想攞遮咧，嗱有两个方向系啱用嘅。佢话第一咧，如果你惊攞错遮咧，你望住就唔会攞呢把啦， 系， 因为你自己把遮冇贴呢个 label 噶嘛。咁、如果你佢真系个小偷嘅，咁佢又唔系真系大奸大恶，佢见到都掠一掠啦，佢咪偷第二把咯。咁即系其实就将个镬射俾隔篱嗰个就保自己平安啦。 如果我真系要黐一张纸咧，我会话。你睇清楚呢把唔系你噶咁样 啊都得噶， 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咧、人哋未必系有心偷噶，系求其攞把，即系大家其实遮都唔系蓝色就系、是、黑色。 你讲啱咗啊， 木柄同胶柄咁样。 有啊，有人有其中一款呢部咧，阿祖就中咗啦。佢写住咧好有礼貌啊，等等，这不是你的东西。 系啊，我中意 啦。佢好笑喎，等等，这不是你的东西咁样。系啦， 咁我而家攞啲面包纸全部黐住晒我啲嘢。 这是我的。 系啦， 系啦，有一个咧就同你头先讲个 GPS 咧就好似嘅，佢就扮有 GPS 咯，佢就咧 姐姐已被跟踪， 类似啦， 已被追踪， 类似啦，佢就话 有追踪器，你偷啊嗱， 系啦， 揾到你啊。 佢就用咗佢哋嘅日文汉字写住咧位置情报测试端末 咁 样，即系直情系我谂翻译起上嚟。类似就 系 话喂，我哋有个追踪咧贴咗喺度，但系佢好流嘅，佢贴张纸啫嘛。咁咧，但系有 咁你唔知佢有冇内真系收埋噶嘛？ 系佢都系心 理、這個、保护。 系啦，咁然后咧有一啲咧就属于即系恐吓性质嘅。 咩啊？ 就好似我哋嗰阵时 CD 柜咧， 一世唔平安嗰啲 偷者碟。 偷者碟衰一世，佢咧好小学鸡嘅，佢贴嗰个字咧，佢画喺嗰把透明遮度，透明遮咧佢就用嗰啲油笔咧画上去，佢就写住你这只母猪。 哦，即系话佢系肥猪， 系啦，即系仲唔少个鸡，即系偷遮就正猪咁样咯。 个个都系贴喺个遮柄 嗰个。唔系啊，头先嗰个冇猪个咧，佢写 喺 嗰个伞顶上面噶。即系其实每个人都话咧，其实你系等于滥炒噶。 其实 你自己 用 嗰把遮 系咯，我都系咁话。 即系你， 所以我会落 Q 啲嗰啲字咯。 系啊系啊， 清楚呢一个唔系你嘅。 系啊， 咁我自己揸咗。喂，讲真啦，我起码我离开咗嗰间餐厅，我继续攞住翻我自己把遮走嘅话，其实就算有几只字，我都觉得心满意足。 系啊，真系。 因为都系属于自己噶嘛。 好啦，嗱，我哋好快再读一次交通消息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咧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啊，慢线封闭，快线咧就解封咗噶，但系仍然非常挤塞。龙尾咧去到沙田路啊，近住圆洲角公园，以及沙沥公路咧近住呢一个嘅渔翠苑噶，咁啊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重复一次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咧，近住隔田村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啊，慢线封闭咗嘅，快线已经解封，但系仍然非常挤塞。龙尾咧去到沙田路。近圆洲角公园同埋沙沥公路近住渔翠苑嘅， 哇，真系好塞啊！ 系啊，密切留意住我哋最新交通情况啦，唔好攞错啫，唔好塞错车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能够再做孩子嘅，听呢首歌就啱啦。 I just wanna be okay with the way I'm made, wanna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I take, don't wanna be afraid of change, don't wanna be all jaded.我想听你说一句 that you're okay with the way you're made. You could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to hate. 你不需要等待，你就在这片人海。 做孩子应该是最无忧快乐的时光来的，但 Curity 觉得现在的孩子都仿似被迫长大，甚至要背起大人的责任和不敢做的事。作曲编曲 Curity， 填词 Curity， 方家南。 Don't wanna be outdated， 我想听你说一句 that you're okay with the way you're made。You could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you take。Don't let me fall into hate。 需要等待，我就在这片人海。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Kiri T The Fairy Tal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啊呢个时势更加需要百无禁忌，大吉大利啊！ 系啦，嗱，即系咁啊，有时嘅嘢开心又会饮咩啊？ 饮香槟， 饮系啊，饮几杯。唔开心嘅又点啊？ 又 会 饮个几杯。 系啦，都系饮几杯嘅。诶喺 你度住我嚟开喎、啊，今日 系啊，你唔知啊？之前咧就同大家咧讲过，古人都有限聚令同埋限酒令啊。喺呢个商周时期咧，冇乜特别原因咧，系唔准饮酒，唔准聚噶嘛。 Okay. 官员都唔可以俾饮酒噶嘛，系大时大节先至可以饮嘅，系、咪？饮翻两杯，但系而家早早喂 咩啊？ 三知己得闲约下就可以饮下啦。 唔使我自己一个都饮啊。 诶，自己都兑两支系咪？ 又未两支嘅。 咁有冇成日都？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迟到嗰个人迟到啦，即系你啊，讲紧你啊，你其实今日话题讲晒两个迟到嘅时候，哎，我只兑三杯先咁样，或者啲人都会话，喂，罚饮三杯先啦、啊。 睇啲电视剧有咯，成日都有呢啲噶。 可能我过咗嗰个年龄啦， 系啊， 即系 唔止三杯啦， 唔系啊，细个嗰阵 饮三樽。 唔系，首先我过咗我自己会迟到嘅年龄，我唔迟到。 哦，系啊，再醒唔到啦， 系啦、 啊。你知唔知点解佢又唔迟到啊？佢真系嚟自佢阿爸噶，佢阿爸份工系唔可以迟到啊，所以教到佢阿仔都唔迟到。 呢、這个真噶，呢、這个系真噶。 嗱、啊，上次我就有同阿祖 uncle 去倾偈啊。 我知道，知道，好啦，好啦，好啦， 系啦，呢个学习。 好啦， 细个嗰阵时咧，喜爱夜蒲嗰阵时候，有、嘅，哦，你迟你饮嗰啲咁样，系啦。但系而家就冇呢支歌在唱。 好， 咁有冇谂过点解要系罚三杯，唔系罚两杯同埋罚四杯 咧？因为呢个系叫做对得住天，对得住地，对得住人，自罚三杯，系咪咁啊？ 嗱，其实嗰个方向咧就系啱嘅，真系。 好 啊，系啊，咁咧佢就 系迟开到嘅啫。 因为俾人怼罚啊，嗰三杯嘢饮咗好多嘅，佢罚酒罚。嗰、那個罰酒咧，要飲三杯咧。佢話咧，其實咧，我哋有一句説話咩？重要嘅事情 講三次， 講三次。 但係呢個係啱啱冇耐嘅啫。 當然啦，但係古人咧都有個思想，就係話咧，即係唔想遲到嘅人咧，重複犯錯。咁、咧，所以咧，佢有一而再，再而三嗰個意思。 我頭先係想講一而再，再而三㗎。係、 哎、啊， 但我諗唔曬呢八個字、六個字就， okay, okay. 我覺得一而再，跟住就三而竭，我跳咗。 唔係啊，你會講咗一而再，三穿七啊，好驚你。 你又啱嘅，你又 啱。系系，就你有 啲 朋友。 人哋一听陈慧琳咧，最佳位置佢就加个 Q 喺后边咯，最佳位置 Q 咁样系啦，系。 我谂下仲有冇呢个开得几好啊，真系。 系啊，佢话咧希唔希望迟到嗰人咧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犯错，要佢每饮一次，佢都要记住一个罚嘅咁样咯。 系，好啊，好啊。 即系一个罚则啊，咁希望 就算我觉得就算唔系罚，可能咧佢哋饮喜酒。酒嗰阵时咧、都会噶，你添啲添啲，你饮多杯饮多杯，可能咧都有一而再再而三咁喜庆嘅事件啊嘛。 咁一鞠躬三鞠躬咁个系 ，O K。 咦，你咁会死喎、你？ 我问下啫。 唱我信自己，深深的相信你。 嗱、罚饮酒即系罚嗰啲罚酒咧就系三杯啦。咁、咧，但系咧，原来古代咧即系古时啲人咧请食饭嘅时候咧、 都系食三碗饭噶。 嗰、个主人家咧都要我讲，都系讲饮三杯啊，系啦。都 系 有三杯嘅礼仪嘅， 系 咁你系啦，即系我就话啦，你哋而家 我明啦，三生有幸， 三三不准， 泛泛无穷。 点解而家停课不停学，系咁讲三？ 咁你同三字有关噶嘛？ 我就系问下，点样进行呢个三杯嘅礼仪啊？嗱，佢哋咧有个 我谂到嘅全部都系需要第一杯点嘅先啦。 诶，等下先讲啊。咁啊，古人咧佢饮酒嘅时候咧系真系有礼仪嘅。咁、其中有一种叫做三酌酒啊， 酌 士嘅酌吓，三酌酒咁样，就系讲紧一个主人家请人饮请人嚟食饭嘅时候，以前都好兴啊嘛。 搞到我都想饮酒添。 食饭食饭过嚟，我屋企食饭啦。我今晚七点咧就请宴啦，咁样。咁啲人齐到嘅时候，嚟齐嘅时候咧，咁个主人家会起身，咁佢会做啲咩咧？ 鞠躬， 敬酒。 嗱，啱啦，系啦，即系咧， 先饮为敬，第一杯系咪？ 你今次中晒几个字啦？ 先饮为敬。 主人家就会起身咧，就话好，诶，大家好啊，多谢大家上面嚟到，我哋先饮为敬。 系 咁咧，咁其实先饮为敬系有啲原因噶，你知唔知点解啊？讲古人啊， 想饮酒咯。 唔係， 即 係 因為我係一個主人咁樣，係咪咁啊？ 咁唔係，咁佢飲呢個酒有其實即係有其他目的嘅，即係點解話先飲為敬咧？ 嗱，你諗下， 俾啲時間大家估下。 好啦，又要有最新交通消息啦。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龍方向咧，近住隔田村嘅車輛翻側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啦，全線解封，全線解封，不過仍然非常擠塞啊！嚇，龍尾去到沙田路近圓洲個公園同埋沙瀝路啊，近住漁翠苑嘅嚇。所以重複一次啦，呢一個咧獅子山隧道嗰個交通意外咧，已經係全線解封啦。不過仍然非常擠塞，龍尾咧去到沙田路近圓洲角公園及沙瀝公路近漁翠苑嘅，大家留意留意。 嗯 ，OK， 咁都好快處理到嚇。咁啊，主人家咧，其實我先飲為敬咁樣，咁啊，大家好好好啊咁樣。咁其實咧，佢話當中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咧，因為古時人咧都好擔心，哇！你請我嚟飲係咩目的㗎？嚇、係咪有啲咩嘢啊？ 驚、飲毒酒咁樣。 啱啦。嗱，咁所以个主人真系主人家咧，先饮为敬，就话俾你听。嗱，我话即系俾意思话，我饮咗我都冇事啊，所以大家可以安心饮啦。咁嘅原因咯，系、 okay、 啊。咁啊，即系等啲客人咧可以安心饮用佢呢餐宴啦。咁跟住咧，咁啲客人咧就会回嘅。哎，好啦，一杯咁样。 就第二杯。 唔系。哦，呢一个来回才是第一次啫。 OK OK， 系啦系啦， 好啦， 好咁第二杯又点样嚟嘅咧？ 敬我哋最尊贵嘅一个客人。 嗯，又唔系啊，敬就敬啦，系个主人家 蔡敬文。 点啊？咁咧， 吴国敬、 第二杯 要有个敬字先得噶。 我咪敬咯， 系 咯，吴国 敬 啊嘛， 咪敬咯。 但我而家系阿蔡敬阿文啊，你明唔明白啊？ 哦，好啦好啦，好嘢，俾掌声佢。 多谢。 佢想佢唔抵得头先嗰个几年激啊。咁咧，第二杯咧就系咧就系个主人。因为人哋回咗啦，哎呀，我饮杯饮杯。第二杯咧就系个主人家回礼翻俾头先嗰啲客人敬佢个杯嚟嘅。 咩话？ 因为第一杯系先饮为敬啊嘛， 跟住 第二杯咧就敬大家，回敬大家， 回敬大家，因为佢 回敬文 啱啊。咁咧就进行咗呢个第二杯啦。 系啊， 好嘛。咁第三杯又点嚟咧？啊嘛，嗱，回嘅回 我又敬完你啦，你又回敬翻我啦， 大家一齐敬， 系啦，一齐饮，普天同 庆， 系啦， 系啦，系咪咁样？ 普天同庆，家乐敬， 普天同敬咪得咯。 好啊，好， 好啦， 好啦，因为咧第二杯咧就系个主人家就敬翻俾啲客人，哎呀真系上面啊，咁啊大家去饮啦，咁跟住就哎好啦，咁啊又一齐饮咯。 系 而第三杯咁咧，即系你知噶啦，我哋古代中国人都系礼多人不怪噶嘛，好担心啲客人咧悭住悭住食噶。 哦， 咁第三杯咧个 酒肥菜薄招呼唔到。 第三杯咧就系咧好啦，我哋去饮啦，咁啊大家咧即系劝大家唔使即系有啲意思就意思话可以继续饮啦，畅饮啦，可以唔使同我悭住啊，即系唔好喺度勒住勒住咧，好似唔好意思咁嘅饮法，所以咧就。三杯就是一个叫饮酒的礼仪。 哦，这个挺好，终于明白那个三每一杯呢它都有一个意思。 意思是啊， 特别是先饮为敬，我觉得充分显示出古人呢那种以虞我诈。 是啊， 哇，真是随时中招。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要仲要给人家安心啊，是不是？即是回礼回来回去呢这样。 那如果我们现在学他呢，譬如我们说我晏昼乐富吃饭，我就要坐低说，嗱，我先吃为敬啊，猪扒饭我的。但我只嗌了碟猪扒饭啫。 如果你喜爱夜蒲的话呢，你人哋落你迷藥嘅話咧，尤其是啲少女好似阿田呢啲咁樣咧， 係 啦，你飲先，啱冇事我先至飲。 啱數啱數， 係 啊！好啦，我哋今日就學識呢一個咧敬三杯酒嘅禮儀啦。聽新聞報道咯。 診病例係時隔五日之後，單日新增個案再次超過60宗，當中52宗屬於社區感染，其餘11宗由境外輸入。韓聯社報導。疫情逐渐从首都圈扩散至大田市、光州市和大邱市，其中大邱市自四月疫情转趋稳定之后，再度发生集体感染，单日确诊病例时隔3个月再次超过10宗。当地个表演培训班出现7宗确诊病例，其中一名患者是高中生，防疫部门正在对呢名高中生所属学校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確診病例又可能進一步增加。南韓累計12,967人確診，282人死亡。天氣方面， 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今日早上，本港普遍录得约10毫米嘅雨量。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44点，升220点，总成交金额85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2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19.5，升1元；中芯国际32.2，升6毫。阿里巴巴219.8，升5.4；美团点评187.7，升8.3；中国平安81.45，升1.5；港交所347.2，跌2.8；小米集团13.74，升1.4；吉利汽车13.44，升8.6；中国恒大25元，升2.2；中国人寿17.64，升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662，瑞士法郎8.2，澳元5.372，加元5.716，新西兰元5.052，欧元8.716。每百日元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62。日经平均指数报22,213点，升67点。港金现价报16,4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06美元，卖出1,77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隔田村啦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咁但系仍然挤塞噶，咁分别车龙排喺沙田路近住圆洲角公园，同埋沙砾公路近住愉翠苑噶。咁再讲多次啦，狮隧出九龙隔田村反车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都系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圆洲角公园啦，同埋沙砾公路近住愉翠苑对出。另外葵涌道出九龙方向在美孚桥中线有坏车，现在车龙排到去清丽苑。葵涌道出九龙近着美孚桥中线有坏车，现在龙尾排到去清丽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着茶果岭道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挤塞，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茶果岭道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汇景花园，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观塘道挤塞，龙尾在油塘的电话机房。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着湾仔道慢线刚刚发生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挤塞，龙尾就在太古广场三座对出。重复多次，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着湾仔道慢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太古广场三座对出。黄竹坑道由于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着欣尖记大厦快线封闭，影响到现在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海防道近着日港居对出。元朗的合财街有爆水管，合财街去回浮财街方向近着合益路一段全线封闭，现在车辆不能够由合益路转入去合财街，车辆不能够由合益路转入去合财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桥面，七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滨景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中坎角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 在九龙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油站一段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骏业街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宏照道的支路挤塞，龙尾就在观塘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晴，我是骚动音乐的艳琼啊。个个都话咧，我拍档 Eric 身材好好，个个都逼我减肥，我好大压力啊！你可唔可以送首歌俾我，安慰下我啊？ 亲爱嘅严琼，正所谓食得是福，圆碌碌嘅女仔都可以好得意噶。你听下，肥姐都有唱噶， 好嘢嚟噶！ 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诚，我等紧你啊！ 唔该。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淑芬啊，你女朋友有咩缺点啊？ 杰棠，我女朋友冇缺点㗎喎。 点会啊？一个人点会冇缺点㗎？ 自从佢做咗我女朋友之后，佢就冇晒缺点，全部变晒优点啦。 到底佢讲緊咩呢？如果你都想知嘅，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淑芬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因为今个礼拜我哋会讲下，原来我可以接受另一半咁样嘅陋习。 我女朋友真係完美㗎。 唉，好好地一个人搞成咁。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 精神啲。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天意 and 胖仔。 Hey, happy birthday to both of you. 身形一致，身体又开心健康。 我琴日晏昼翻咗嚟咧，同佢哋一齐切蛋糕咧， 你觉得好开心啊？ 影相咧真系冇违和感啊！ 唔系啊，阿祖姐觉得哇， 高大威猛，我人又生得高，哇，真系 令你羡慕系嘛？系啊，生日快乐啊，胖仔，听日就生日嘅， 系啦，咁啊，女神。同埋生日咗啦，系啊，佢仲话佢百无禁忌讲鬼故啊嘛，几开心， 几开心， 好啊，真系嗱，咁啊亦都好多点唱噶，如果你想祝我哋啲同事生日嘅话咧，都无人欢迎，无人欢迎嘅吓。 好，逐嚟读点唱咯，首先咧有阿 Cam O 啊，佢咧就话早晨啊，三位，下个星期一咧，我孙女咧就读紧二年班啊，要测验啦，佢好努力去温书，但系好紧张啊，点首歌俾佢减下压啦，咁样。 好啊， 我都有问过咧，我身边咧即系啱啱开翻学嗰啲同学仔啲妈妈，我琴日都见到有啲即系。嘅朋友们咧都几大压力嘅，因为之前咧即系翻学嘅时间唔系好长啊，有啲学校就好啲，佢哋就唔系用考试呢个字嘅，佢哋用评估。咁樣就話咧，即係同學仔冇咁大壓力啦，就即係評估嚟嘅啫，唔好當係一個考試啊，即係分數唔係論所有嘅成就嘅咁樣。咁我估咧，即係下個禮拜都幾多人要考試啊，大家都努力啦，冇咁大壓力啊。 嗯 ，OK， 好啊，呢度咧又話 Kitty 啊，咁又想點唱俾啊佢親愛嘅 Helen Zhang 聽，家姐嚟嘅，咁啊祝佢咧明天咧聽日咧七月四號咧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啊！可唔可以幫我讀出讀咗啦 ，Kitty， 祝個家姐生日快樂。 系啊，呢度咧就有好多人点唱啦，譬如有一个咧，好正嘅呢个咧就直接就话 Sing a song， Sing it loud， Sing it strong， 咁咧佢就系阿钟 Ken Sing， 咁然后另外一个咧就话啦。 我呢就是 Karen 啦，咁我想呢就点唱李克勤嘅告别校园时，谢校园，谢班房，谢走廊，谢礼堂。点解呢？佢话听日呢阿仔呢就係、是、小六毕业，希望就顺顺利利啊，咁心情好兴奋啦，又紧张担心，紧张係因为呢经历咗几个月嘅停课，毕业礼都冇乜点彩排过，就怕阿仔呢到时会怯场。兴奋呢就因为阿仔呢完成咗第二个人生嘅旅程啦，紧张呢就下个礼拜二呢 ,7 月7号呢就中一派位啦。咁啊，唔知阿仔咧同间学校有冇缘咧，入唔入到去读啦？所以祝愿呢两件事咧顺顺利利 ，happy 唔该晒。 呢度有小猪嘛？佢就话咧，七月七号咧系佢同佢老公啊许生嘅结婚20周年纪念日，佢话好感恩啊，非常感激咧许生喺咁多年以嚟啊，一直对佢好多嘅支持同埋陪伴啦，共同建立咗一个幸福嘅家庭。相信未来仲有好多个20年等住我哋噶，许生。I love you 咁啊， 妹妹妹妹妹， 好啦 ，Angel 咧就话啦，早早啊，你讲嘢好正面啊，好正确，不偏不倚。阿君就话你讲鬼故好似咧讲笑话多过好咩啦， 都好不偏不倚啊，系咪讲鬼故 ？Melody 就话啦，早早我寻日咧第一次听你讲鬼故嘅，咁样好开心啊，系啦。 点解我讲鬼故大家好开心嘅？ 系啊，唔知啊， 咁都大家开心咪得咯。 可能你 系 啊，会唔会你连讲鬼故都有炫耀嘅成分喺度噶？即系只鬼都系着名牌嘅。会唔会咁噶？ 冇啊，但我嗰只我见到嗰只咧系着西装噶， 系啦嗱，你睇下，佢嚟晒铺，人哋啲鬼咧全部都系床单个样噶嘛， 打煲胎噶， 佢嗰个系打煲胎噶真系， 系啊， 讲英文噶， 大头 B B 啊，系咯，讲英文，但系佢个头同我身一比一比例噶， 哇，系， 好惊啊，系嘛 ，OK， 要支持阿田， 其实你咪对 笑话啦， 其实你咪对得我多，所以咧，即 系 入咗脑啊， 好惊噶， 唔系你喺网上面见到我 啦 嘛， 系 啊， 自我初见。 好，我继续点唱。阿妹妹咧就话啦：你好啊，寻日系我同我老公结婚27周年纪念啊， 恭喜！ 啊，我只想到最浪漫嘅事就系咩咧？ 拥着你， 唉，就差唔多啦，就系、是。 拥着你， 佢话 当初温馨已触电，系咪咁唱噶？错咗好似， 唔紧要啦，系事实啦。佢就话咧，能够同老公咧可以一起慢慢变老， 系啊系。 佢话我愿意啊，陪你一起走过啊，老公我爱你啊。 陪着你走，应该呢个时候真系唱呢只歌真系，咁都系啊。 走佬系嘛？ 你知唔知？同埋我讲咗我人生最谦虚一句说话。 好想知喎，真係哇去到人生有謙虛喎。 你琴日就同有啲單位呢就傾有冇得合作啦。咁跟住本來傾到興高采烈㗎。跟佢好認真佢突然間問我佢就話係呢阿豪仔呀、啊。 你唱唔唱到歌㗎 你唱唔唱到歌㗎哇跟住我手上面個叉跌咗落嚟。我話唔得㗎。哇真係呀、啊。卡拉 OK 有冇唱啊我、卡拉 OK 有。 你有冇咁佢。 然後佢再問多句佢話咁有冇人話你唱歌難聽啊 咁你点答啊？我就想知道你点答。 佢咪唔识你噶，佢咪冇听风送饭会人噶。 佢唔知道。 跟住你点答啊？你快啲讲啦！你冇笑啊！ 我话都系咯，啲人都有咁讲嘅。不过话呢啲嘢好难讲嘅真系。跟住 咁就叫人生最谦虚啊！ 好谦虚啊！ 你讲事实啫，大佬。 我觉得好谦虚啊！原来嗰个我尴尬喎，我都唔知几想鬼用系话我抢 系啊！ 不过谂谂下。 你要将你嗰个对家嘅画面化身成我同阿祖啊嘛，咁你 冇嘢噶，冇嘢噶， 你咪谦咩虚啫？ 但唔同噶嘛，我喺你两个面前话唱喺度唱啫嘛。如果个乱咁噏嘅话，咁点算啊？ 听噶啦， 但系佢哋知我玩噶嘛。但系如果我真系咁样讲，佢就认真话哦，你话唱我咁好，咁到时点算咧？ 陪着你呕咯， 系咪好谦虚啊？个人真系 谦虚啊！ 我觉得好谦虚啊！ 你叫上网重温听风骚啦。 佢收翻我真系唔使。收埋咗真系， 好呢、這个就唔使唱嘅。Carol 咧就点唱啫，佢话下个星期一咧佢嘅生日啊，想点唱咧郭富城嘅《强》点俾自己，同埋咧都系七月份生日嘅人听。但系佢话最紧要咧就是我嘅大女啊阿泳然听啊，因为咧星期二就公布入唔入到去心仪嘅中学啦。 Oh、yeah. 祝佢咧就可以入到心仪嘅中学啦。佢话泳然。爸爸妈妈和妹妹都会支持和爱你的。 是啊好。 Grace Wing 就说了你好啊想点唱许冠杰的铁塔灵魂给我的 Sam 听啊。 嗯。 他都是本月之星啊祝他身体健康、 啊是啊、 工作愉快。 啊 ,OK。 啊同埋顺利的多谢。 好啊 ,Eric 呢就说了想点呢 ,When You Believe, 给所有香港人听啦。嘉、嗯、威呢就说了祝呢2047呢个人好运啦。咁啊亦都好多人呢就想点歌的啦。所以呢在这里呢好多歌呢 你冇办法一一揀嘅，但我觉得哇，有只新派台呢只歌咧，个歌名几适合喺呢个时候大家即系点播嘅。 咩啊？ 何雁诗《绝望时请点播》。 好啊，咁听少少。 当光线热围望我，黑房渗入重重星浪，从呼吸有罪名，绿色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半句摧毁，总会为着明日捍卫，就磨练出不到的那位，留待闯出阴影，才笑着亲口说声指尖数下谁为依，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怨结，想记最顽强的一片，就许一个诺言，让被爱围在 韩诗啊，绝望时请点播，系啊，希望歌词都可以令到你多翻少少啊正面鼓励嘅信息喺度啊！ 哦，今日几特别喎，头先你未话咧，阿恬话咧有听众想听阿 Sam 哥嘅歌嘅，系咪？我呢度都有两个，佢咧系有 Esther， 佢咧就话三宝你哋好啊，就想点唱许冠杰嘅《铁塔凌魂》俾佢老公听，因为觉得呢首歌咧好有代表性啊。而咧七月十六号咧就系佢老公登陆嘅大日子啦，喺度咧就想祝佢自己老公咧就身体健康咁话，另外。一位咧就 系 阿 Mo Shilling 啊，佢咧就话咧，田浩祖你哋好啊， 你好， 心情唔好啊，香港人咧再度被回归吓怕，有好多嘅无力感啊，所以咧就想听一首咧许冠杰嘅《同舟共济》，想送俾一班年轻嘅朋友，保重啊，健康平安咁话， 系冇错冇错。 阿 Kim Wong 咧都系话近日心情咧都好灰惨咁啊，唉，冇谂过香港咧就而家咁样啦，咁希望咧就可以点唱呢个《开阔天空》啊，俾大家听。咁另外阿飞烧飞星苏咧就话啦，想点唱祝福咧俾阿聪仔听，佢话香港人会明白嘅咁啊，所以佢话咧 即系佢虽然佢冇做咗啲咩，但系都明白佢嘅行动啊，佢嘅方向系点啦。佢话保重啊，香港人加油啊，咁样。 系呢度咧就有个睇下先吓，哦 Josephine， 佢就话咧好想听咧就系、是、送只歌俾所有曾经为过我哋香港付出过嘅真香港人啦、啊，多谢你哋。想听达明一派嘅今夜星光灿烂咁样。 我、呢边咧就想听达明嘅天花乱坠，就想点唱俾咧风骚三宝啦，仲叫香港电台加油，多谢你，亦都点唱俾佢爸爸听，同埋点唱咧喺疫情离世嘅不幸者啊，祝佢哋安息。因为佢话佢自己咧都认识咗一位外国嘅长者，确诊咗几日咧就离开咗啦，希望佢可以安息，亦都祝愿佢嘅家人平安。 哦，不过你话疫情咧，突然间咧美国咪反复嘅，咁即系 过过好多地方都有。 所谓佢突然间反复咧，有一个几个嗰啲 NBA 球员咧突然间确诊，仲要咧以前咧好多球员确诊咧，譬如之前网球嗰位阿边个啊？ 做 系咪做高域系啊？咁佢哋都叫好彩噶嘛，因为佢虽然确诊咗咧，但系佢有好多都话冇病征，即系又冇乜大碍，咁所以咧，即系佢虽然中咗招，但系就会康复啊嘛。但我睇新闻咧，呢几日有一个 NBA 球星咧，虽然唔系好大粒嗰啲咧，但系咧佢染咗病之后咧，佢话病情有啲恶化，连续几日咧都即系落唔到床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开始都有某啲界别咧，即系你之前以为嗰度系会冇事嘅，只系觉得运动员身体好强壮咧，挨得过噶。哇，有啲惊 咩啊！我哋香港嘅运动员早阵时都系入咗院好耐啊，佢都话咧，佢都以为佢自己哇就已经运动员，但系好运动噶啦，但系一中咗招咧，就其实已经系冇晒任何可以反抗嘅力量。 呢一排咧，即系成日都会话，好似呢个病就系同老人家嗰个联系会大啲嘅。 冇啦，过晒啦，而家过晒。 但系其实你见到香港嗰个平均年龄咧系非常之低 嘅， 所以你即系觉得呢啲数字都会令到大家真系唔好太掉以轻心啊。 好，呢度有 Lisa 咧，佢就话啦，哎呀，田浩祖，你哋好。佢话咧，我嘅姑奶啦，同埋姑妈咧，两个星期前就做咗，因为佢个字写出嚟话我嘅姑奶，跟住咧隔篱一个，哦，我嘅姑奶闲姑妈，啊，总之系佢嘅亲人啦，因为佢个字有啲即系复杂啊。 是他的身份，他姑妈就是他的仔叫他的身份。 是不是这样？好了，我的姑奶闲姑妈就两个星期前做了个大手术，要切除这个子宫肿瘤。 Okay. 现在就尽量休息，所以就想点唱为他打气，希望他早日康复，不用担心的。我们所有亲人都会支持他的，多谢你们读出三宝，你们要身体健康。 最近有人支持啊， 这里呢有 Man 风，他就说风骚三宝早晨，星期一七月六号就是我老婆 Ellie 的生日，今年是我们一起度过第30个年头啦，好感谢咧咁多年嘅包容啦，佢话会一如以往咁爱佢啊，祝佢要身体健康，工作愉快，永远爱你嘅老公阿 Man。 哇，即系边有咁 样？边 有咁 起鸡皮咯？ 永远爱着你。就算梦碎了也不管。 如果系嗰个咁嘅老公咁样唱， 你作咗歌词同作咗音喎，今次 呢个歌词唔系咁嘅咩？ 就算梦碎了都深爱你，你 头先讲咩啊？ 就算梦碎了都不管。 咦，你听埋歌词喎？ 我进入， 唔系因为去到个地方，音同词都离晒嘅话，我唔知道可以点算。 我系进入咗忘我嘅境界啊！ 离晒罩啊！ 我进入咗咧，左耳入右耳出，我听唔到 佢。系啊，嗱，所以咧，八七二三八八就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咧，即系打嚟点唱啦，无论系离罩、离歌词、离曲咩都好啦。 离骚我谂到， 离骚啊，真系咁啊！好多只歌大家都想听咧，我就想拣呢只。 好啊， 咁啊，既然大家都有啲灰心嘅，唔好介意。这个始终都是我们的命运，而这个也是我们的家来的，有 Beyond， 命运是你的。 天生你是个不屈不挠的男子，不需修饰的面孔都不错，风霜扑面过都不可吹熄烈火，几多辛酸热闹他都经过，不管身边始终不停有冷笑侵袭，你有你去干不会怕，即使失缩街边依然你说你的话，哪会有妥协，命运是你家，狂雨伤痛的灵魂， 惜他根本未知只苦干。温馨笑面里太多辛苦的痕迹，今天即使他受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依照港区国安法有关规定，决定任命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为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另外，国务院任命郑雁雄为中央政府驻港国安公署署长，任命李光洲、孙清野为副处长。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认为，政府就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发表声明，指口号有港独或颠覆国家政权等的含义，是出于好意，呼吁大家无谓再讲这个口号。谭慧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认为政府的做法制造白色恐怖，又以揸车时不可超越双白线为例，当大家明白有此法律，就不要触动。他提醒大家应该采取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处世态度，不要以身试法。至于如果存有有关口号的照片，是否要删除，他说交由市民自己决定。被问到愿荣光归香港会否成为禁歌，谭慧珠说自己未听过，亦都没看过歌词，只是知道有人会唱这首歌，但如果歌词入面有光复的字眼，按照同一道理应该有问题。特区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是有港独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批评，政府的讲法是文字狱，不可以叫有关的口号，甚至不可藏有相关文宣和标语，是打压言论自由。郭荣亨又质疑，声明已显示政府想利用港区国安法作为日后取消参选资格的理据，他对此感到悲哀，认为香港已失去自由。警方昨日凌晨在机场拘捕一名24岁的男子，涉嫌7月1号下午在铜锣湾以利器袭击警务人员，他被控一项意图伤人罪，下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商业罪案调查科表示，当日下午大约4点，一名机动部队警员在高士威道近兴发街尝试制服参与非法集结的人士的时候，遇到强烈挣扎和反抗，被多名暴徒徒手或者用利器和雨伞等袭击，期间有人抢反，那名警员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之下身体多处受伤，其中左上臂近膊头的位置被利器所伤。商业罪案调查科又说，当日收到有人提供信息，表示有施袭者准备乘搭飞机离开香港，最终警员在机舱找到疑犯，调查之后将他拘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的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6点，升211点，总成交金额87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2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3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19.5，升1元；中芯国际32.4，升8毫；阿里巴巴219.8，升5.4；美团点评188.1，升8.7；中国平安81.4，升1.45。港交所347元，跌3元；小米集团13.78，升1.8；吉利汽车13.44，升8.6；中国恒大25元，升2.2； 中国人寿17.64，升0.5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3，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7，人民币7.066，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2,190点，升44点。港金现价报16,4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77美元，卖出1,77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夏日心一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有一种口头禅叫黄耀祖， 诶，咁我买啊， 买咩啊？有网购啊？ 冇人话网购啊，诶，你成日都唔听人讲嘢嘅， 系你成日都要我哋听你讲嘢啫。 嗱，我讲咗嘢，你又听到，咁咪 win-win situation 咯，啊，证明你哋都买啦。 想知道黄耀祖仲有啲咩口头禅？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啊！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会讲下父母经常话我哋嘅事， 食饭食得唔够多， 因为之前去健康检查嗰阵时咧，啲护士姐姐就话我营养不良，应该系体重同埋身高嘅比例唔啱。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做节目要光明磊落， 我哋做节目系冇嘢需要隐瞒嘅，系邻居就邻居，系老公就老公，系三个钟就三个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阿田啊，个 pizza 咧点解都半个嘅？你偷食咗啊？ 冇，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你肯定？ 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光明磊落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啦，12点啊，差唔多搭8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暂时嗰啲雷暴就唔见晒噶啦，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系啊，咁大家可以继续上网诶网上面留言啦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嘅。 系好，呢度咧先有个叫咩咧 ？Cassie 系咪咧？我佢话你哋好，田豪祖，我系咧第一次同你留言嘅。我是住喺韩国首尔嘅 Cassie 啩，佢话一件好开心嘅事咧，就系 咩啊？ 我求婚成功啦！ 恭喜晒！ 我向你求婚，我求你应啊成！我琴日咧晏昼咧喺韩国嘅 N 首尔塔，同我拍咗多7年嘅女朋友 Shiga 咧就求婚成功。 系， 我好想好想多谢我一班好朋友帮忙啊，仲要多谢咧佢嘅父母啦、哥哥姐姐同埋一齐帮手。非常开心啊！咁咧佢就十二月咧仲会做埋爸爸添啊！ 恭喜恭喜恭喜！ 佢非常多谢 Shiga 咧，7年以嚟咧一直俾咗好多支持同埋陪伴我。Shiga 沙冷希希地，希望你哋可以抽出嚟，我会喺电脑听直播嘅、哦。读咗啦，不过我唔知道我冇读错你个名咁解啫。哎呀耶！ 恭喜晒，恭喜晒！ 哇，我谂即系佢应该长居首尔噶啦， 系咪啊？但又有咁多屋企人帮手喎，又 系佢父母啊， 系咯， 系佢老婆个父母啊。 但我咪意思就即系话啊，可能佢太太系 韩国人，啱啊，韩国人嚟噶。 其实都越嚟越多人去首尔嗰边工作，我哋即系落唔少都有几多嘅点唱听到啊！ 哇，真系耶！呢个 移民去。 方唔方便嘅咧？ 但你唔识韩文真系唔掂，真系。 咁又系，咁又系。 净系无论见工啦，买嘢食都系讲句唔该，生得轻，生得轻，生得轻，真系哇！ 晒完 未啊？系啦，晒完未咧？恭喜你，恭喜你， 多谢。我呢度咧都有一个第一次点唱嘅，佢就话咧，听日四号咧就我女女九岁嘅生日啊，佢个名叫做 Moon Moon， 希望豪仔哥哥可以唱首生日歌俾佢听，亦都祝福阿女咧永远幸福同埋可以自由自在，身体健康。 Happy birthday to you, Moon Moon.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oon Moon. 我系收 uncle Moon Moon， 你系收 uncle 啊？好啦，祝你生日快乐啦 ，OK。好啊，呢度咧，阿君杰英咧就话啦，想点唱咧，俾佢细女阿嘉晴听。七月二号生日啦，佢仲有个大仔阿嘉南咧，佢七月六号，老公咧系七月二十号生日啦，都祝佢哋个个咧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好啊，电话号码18738，我哋听个听众先。Hello， 你系边个啊？ 李小姐系咪啊 ？Hello， 李小姐，系你啊 ？Hello， 李小姐你好。 Hello， 李小姐， 我系 啊，系你啦，系你啦， 系啊， 系啊，恭喜你！ 有咩新点唱啊？今日 系啊， 我点俾喺加拿大 Winnipeg 嘅女， 系女 Hillary，Hillary。 诶、 okay. 哎，你记唔记得佢做个 trailer 系赞阿田话阿田好？好叻噶！ 哦，嗰、那个啊，我哋仲话你有冇甩大牙嗰个啊？ 嗰、 那 个、 啊、 即系你话桂花田咩？诶、哎，贤妻良母嗰、那个 系啊系啊！ 哇，喂，仿如隔世、啊，佢嗰阵时几多岁啊？ 未够十八，过咗去好耐啦，七年几。 有啦有啦，嗰、那个 trailer 好耐啦，因为 关 咗年代 翻香港啊，但系未得咯，系啊。 哦，咁佢而家会系当系长居嗰度定点啊？ 等緊申請居留嗰啲，所以佢好掛住，所以係啦，佢成日聽你哋重播，所以我而家要電場去聽咯。 係啊係喎，如果睇揾唔揾得翻個 trailer 出嚟先真係。 係啊，佢嗰次都話俾我聽，佢叫我翻聽翻某個段時段啦，叫我翻聽翻佢把聲啦。係 喎， 好似真係同個老朋友傾電話咁啊！而家真 係。佢其實係即係喺加拿大嗰邊讀書，咁跟住做嘢。 系啦， 咁即系继续做嘢，而家去谂住申请埋添，咁 系啦， 系啦，你又喺香港喎、 啊，咁你可唔可以鼓励下佢？因为佢有啲唔系好开心啊，或者成咯，鼓励佢啦，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系啊，系啊， 你嚟啊， 即系唔系啊？咪呢一刻咧，你鼓励下先啦、 啊。Hillary， 我鼓励咗噶啦，成日都诶，系啊系啊系啊， 系 Hillary 你鼓励佢， 系唔系啊？即系其实咧唔开心嘅，我唔知你因为咩唔开心啦，但系咧你只要听住我哋啦，风骚白眉啦，同埋妈咪都好，即系家人咧都会支持你噶嘛，同埋唔开心嘅事，可能咧将呢个唔开心咧化为力量， 系 化为一个学习咧，我觉得系一件事噶，一个经历嚟噶。 我自己咧遇到唔开心嘅时候咧，我就因为我够阿 Q 啊嘛，我成日都会咁样谂噶，真系唔开心嘅事系十常八九噶，但系你每一日都要经历噶咯，但系你原来又有下一日噶，真系睇你个心态点调节嘅啫。经历咗之后咧，令到你自己变得更加强啊。其实之后乜嘢都可以解决到。 嗱，我鼓励你嘅方法好简单咧，我俾你听翻你嗰阵时唔知几多岁。未够十八岁啊！嗱、 啊， 你听下， 大话多 数 未 够 十八。 系啊，我听嗱，妈妈都一齐听下咯。 好啊好啊。 风骚大活人有桂花田， 你最想同佢做乜嘢啊？ 因为个崔雅话佢好识买餸。 呢个唔系佢嚟噶，唔使惊。 桂花田嘅美食嚟教下我点样识个鱼档老板啊！ 阿钱一定系一个好尽责啊，好经验丰富嘅好太太嚟噶嘛，咁我一定可以教我煮饭。 你十八岁都未够，你有几多只牙未甩啊？你咁讲嘅， 系呢个啦，系呢个啦。 希望继续笑。 系啊，我哋希望 Hillary 咧，其实佢听翻自己呢一个嘅声带片段咧，你就会发觉你系越嚟越变得更加美好，你比以前嘅你咧更加强大嘅，所以你唔使惊嘅。阿田而家仍然系嗰个贤妻良母， 佢依然系咁强大， 佢依然咁强大，你系有先见之明嘅，系啊。 希望你听翻重播嗰阵时会开心啦。 OK， 好啊好啊，多谢晒。 多謝拜拜！哇，真系、 啊、 原来就系呢个妹妹，犀利、 啊、 真系。不过我好记得佢咁样赞你，真系冇办法。佢去到应该甩咗只牙， 做声睇。 所以佢好唔开心，真系甩咗。 系啊，可能佢甩咗只牙，但系而家你话翻俾佢听，你贤妻咗咯， 娘 冇埋咯。 我一向都系啊，冇改变过。 你有冇甩大牙？ 我有甩咗，剥埋添。 剥埋啦！好，我哋再听睇下个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我系朗朗嫲嫲。 朗朗嫲嫲你好， 朗朗我哋又要估翻先。 我打嚟咧，想补足翻阿朗朗嘅生日。 哦， 上次唔记得打电话。 哦，系系，佢系 几时生日啊？ 十岁生日， 六月七号。 哦，几多岁？ 六月七号， 四岁生日。 四岁，朗朗 系咪因为你有应承过佢啊？朗朗嫲嫲， 诶，唔系，旧年我都有打过嚟嘅。 系。 咁咪就好开心啦。 今年我就忘记咗个日子，所以就唔俾 佢。佢系咪冇得开学啊？应该 你系忘记咗个个孙仔生日。 今八月星期 two， 所以冇得翻学。 系咯，冇得翻学啊，真系。所以佢日日喺屋企咯。可能而家佢真系好闷啊， 好 想出去。系 啊， 又挂住同学， 又唔可以落街玩。 系你陪佢多啲玩咯， 唔系落街可以嘅。 系啊，我尽量啦。妈妈都尽量陪佢嘅啦， 落街都可以嘅。 佢听紧心机啊，麻烦你哋帮佢打下气咧，叫佢乖啲咧。 朗朗可以落街玩噶，同爸爸妈妈讲，跟住爸爸妈妈闩心机，闩心机，边个可以落街啊？ 一齐去玩系可以嘅。 好多细蚊仔翻学同埋作街玩啊， 可以一齐落去玩。 好似可以翻学啦，八月可以翻学啦。 冇错冇错，诶，佢最中意咩噶？ 边个老师啊？ 朗朗中意皮皮猪哦。 P 猪 系啊 ，P P 猪 啊 ，P P 猪， 系咪 P P 嗰个啊 ？P P 系啊系啊， 哦，三个名啊 ，P P 猪、P P 猪同埋 粉红色嗰只啊， 系啊， 我唔识。 咁我哋就派桂花田，佢系最接近佢噶啦， 系啊， 你同佢 咧， 听到你哋好开心啊嘛，中意听心机啊， 朗朗猪 系 啦， 冇睇电视啊， 系啊，真系啦，少啲打机， 多谢你， 听多啲心机，系啦，就咁啦。 O K， 好 啦， 日日都系陪住我哋香港电台咯。 好，多谢你，多谢晒， 拜 拜。拜拜，一八七二三八八，送只韩文歌俾佢啦。In a world where you feel cold, you gotta stay cold, oh baby, yeah.Miracle 的 key na moonlight 今宵一抹ね無らない月明かりを頼りに君の元へ Hide and seek 心へ年伸び込んで君の間しか近づくのさいつの間にか汚れも知らないなその瞳はダイヤどんな宝石よりも beautiful な運動もてしまうほど君から目は離せないのも時計の針下げ動きを止めるよ、oh, Let it flow、oh. Stay gold 目の中でも Stay gold 探し合ってるよ Stay からないように近づいてく slowly 予告するよ baby 無防備な君を優しくいただくのさ君の深いところな 原来呢首歌好励志喎！首先咧，佢系韩国天团啦 ，BTS 啦，防弹少年团啦。不过呢只咧系一个日文嘅专辑歌曲嚟噶吓， 第四张日文 第四张添啦，真系嚟自一个日剧嘅主题曲啦。咁但系咧，佢好励志咧，因为佢叫 Stay Gold 啫，即系原来嘅意思即系话咧，要请你 keep 住自己嘅光芒。系啊，即系话咧，不要忘记，要保持住自己嘅光芒，即系大家要继续好似黄金一样咁闪闪发光。系啊，咁啊几好啊！如果俾阿田唱，就会系 Stay Low， 你 Stay Low。 即系我哋计呢一个say I Alex 之后，我哋又嚟啦吓，真系好、okay. 电话我哋继续一阵就会接听电话啦、 啊， 我哋读一读点唱先。 我 Macy 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首歌咧，系咪七月生日嘅外甥女嘅情啊，21号生日啦，同埋佢嘅朋友啊，两位嘅儿生仔，17号阿杰，21号嘅阿豪咧，预祝佢哋咧都生日快乐。 呢度咧有 CSL Now 啊，佢咧就话呢个星期啊，就系见尽香港好多事情啦，乱世之中嘅香港人一定要互相坚守。互相扶持，相信上天一定有他的安排，正义最终会归来的，越是黑暗就越接近光明，香港人加油、哎、香港电台都要加油、啊、 那我知道唱片石了、 啊、 上帝早已预备我必不靠运气、 哦、你唱地谢、啊、这里有阿 Moon 就说三宝你好、啊、想点唱罗文恩来的世间始终你好射雕英雄传歌， 我啱晒呢只， 你想做罗文定 唔系我仔晚晚都听呢只， 你 话 射雕英雄传啊？你话 吓个话 系咯， 佢话俾我哋三个听噶。 好啊，我哋不如一齐唱咯、 啊。佢真系我特别点唱俾豪仔，你做得好好啊！ 系啊，我真系播呢只歌俾我仔听。我不如每人唱一句，睇下我哋一嚟唱边句先啦。 一 二三，轮武功。哦，你输咗 咩啊？唔系一人唱一句咩？ 咁咪一齐唱咯。 我以为轮流啊嘛。 其实我哋两个 get 到啦，真系。你多次啦，一二三， 轮武功。俗世中不知边个高， 或者 主招。 欢迎一收睇最新一集嘅《射雕英雄传》，真系 OK 好。好啦，呢度仲有咧，阿 Len Lemon 啊，佢就话咧祝福所有香港人啦。阿 Daisy 就话咧祝福香港人，你要加油啦。咁啊 ，Cook 好。Eat 咧，佢就话阿田啊，你要早啲休息啊，晚安。点解嘅？你琴日好夜瞓啊？ 啊系啊，我三点先。 点解你会三点瞓？佢又知嘅？ 我唔知 道。我哋唱唱多个和音， 好劲喎！头先。 唔系，因为我琴晚好夜。 我哋要唱咩首歌？ 喂， 唱一首 孤友对他说，定系嗰啲咩？ 我琴晚好夜先 post 点唱啊！ 独自去偷欢，我谢绝你监管。 咩？呢个香港就多谢你啲人啦、 啊。香港始终有你，我都喺度啊！ 我你三点几先 post 嘅？ 唔系，我琴日11点几先啊，系仲未 post 咁啊，所以先 post。啲听众话：啊，你咁夜瞓？ 但你明唔明？你三点几先瞓噶？ 我系真系三点。 正人你唔夹口供。證明他是誠實的、嗯、因為沒有夾口供、啊啊 okay, 我不夾入意見、 啊、我不 阿華你自己 我你還說什麼事、 啊、真我沒有啊我叫阿華自己估而已 阿華是跟我說電話的時候知道的 你要早點休息、啊、 阿華我們三點多鐘都沒睡最壞就是阿華 好 了 好了沒 有啊要寫一份稿 好這裡、啊、有 Candy、啊、Candy Liu、啊、他就說三位主持你們好、啊、很想點唱給香港人聽、啊、大家這幾個月都很辛苦、啊、希望疫情快點過大家就可以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咁话、 okay. 另外咧，想点埋俾阿 Jaden 小朋友听，预祝佢7月6号4岁生日快乐啊！ 呢度阿 Connie 就话啦，七月份咧系佢嘅大仔同埋佢细仔嘅生日啦，祝佢哋咧永远都幸福、开心、快乐，身体健康啦！阿 Cath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我系青春靓靓婆婆，我失眠中留言嘅。咁佢就话啦，今朝9点半要考路试，超紧张、哦，希望一次过 pass。佢话如果 pass 咗，佢会即刻打电话嚟报喜。我唔知呢个电话会唔会系阿 Kevin 打嚟嘅。 唔系，呢个系宝珠。 哦、OK， 系啊，唔紧要，我哋就听一听宝珠嘅电话先吓。Hello， 宝珠。 喂，你好啊， 你好啊， 大家 好，系啊，你好啊，要你等咁耐，宝珠。 系啊，因为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噶。 多谢你啊。 你好啊。 你有咩想点唱啊？ 我个孙女听日。生日啊！ 你个孙女 一岁啊， 唔系嘛？ 你个孙女一岁， 系啊 系啊。你介唔介意同我哋讲你几多岁啊？ 我啱啱过生日6月20，42岁咯。 42岁，即系真系年轻， 年轻、啊，年轻得碰着岁、 啊 哎。 你 做 孙女，你系嫲嫲定婆婆啊？咩话？你可唔可以讲多次？ 我有5个小朋友。 即系你有5个小朋友，你42岁。 我嚟紧大女就7月16号就结婚咯，嚟紧呢个月。 恭喜晒！ 我计唔到条数啊！你几多岁结婚啫？ 我18。 18岁 结婚， 咁然后 5个小朋友， 其中一个最大嘅女系 系啊？ 几多岁啊？最大嗰、那个 我见唔到我个孙女刘子琪。 哦 哦， 系啊，因为佢喺香港嗰边住啊嗰啲咯。 哦，你就住得比较远。 系啊。 哇，犀利、啊，即系42岁宝珠已经系一个 好开心、 啊，真系系啊， 做嫲嫲、啊，有冇啲咩？ 唔系啊，做婆婆、啊， 做婆婆、 啊， 即系婆 婆、 啊， 系啦、 啊，婆婆、啊。 有冇啲？我第一次做婆婆咯、 啊。系哇、 啊，之前有冇啲咩特别嘅嘢？ 即系之前就做嫲嫲 咁样啊？ 我计一条数嘅，嗱，佢42岁而家系咪？佢18岁就结婚生仔啦，所以咧佢个女咧系咪24岁就生啦？ 唔系啊，我第二个女生先啊，21岁生啦。 哇，喂，呢个系咪你有个、 啊、 有个教育就系话，即系有婚趁早结，有仔趁乱 生？冇啊冇，因为我妈咪生咗一个噶咋。 哦、okay ，但你教佢哋，你嘅下一代系咪都有呢个观念话，喂，最好快啲结婚咁样？ 唔系啊，冇啊。不过我就 咁 啱，我个女跟我阿妈一样，都系混血咯。 哦， 咁、 哦、 你系混血儿嚟噶啦，咁、 啊、 就即系 系 系啊。 你喺边度？你喺边度打电话嚟噶？ 吓？ 你喺边度打电话嚟？ 喺架车度咯。 系咪即 系 你？ 佢 系住喺九龙或者新界，佢个女就住喺香港岛，系啦。 哦， 只 咁啫。 唔系，因为可能听到佢混血儿，可能 你 会唔会外地咁啊？喂，但 系 无论如何，我哋都祝福你，祝福你。 我好开心啊！即系我自己中意，我自己都系大家庭啊！我见到人哋有大家庭，同埋咧，你咁快建立咗咁大个家庭咧，即系嚟紧可能好快四代同堂嗰啲咁样可以。 你一定经历到啦！我想问你，你五个仔女个岁数系点排序啊？ 大女就24，今年二女就21、20、17、14。 哇，好开心啊！ 都真 系个个 都 大 咯， 咁你咪好快可以享福咯，真 系。 系咯， 系 啊，阿田好妒忌啊，系咪啊？ 我细仔。 哦，你会唔会多个细佬妹嘅？突然间俾佢哋，因为仲可以噶嘛，因为仲可以噶嘛，系咪先呢个年龄？ 唔系啊，我全部都开刀噶， 系咪啊？ 哦 ，OK， 哇， 你 五千刀 啦已经， 系啊， 系、 哦、 哇， 所以唔会有意外噶啦，应该就 28岁已经扎咗噶啦，所以 啱。咁而家 10年就咩咯？ 系啊，凑孙咯，一样都开心啊，真系。 我觉得而家你咁后生可以做乜都得啊，其实而家 你几耐夜蒲都得你。 哇，唔系婆婆臭，我都想臭， 咩都好啦。 放心，来日方长啊，实有机会。 我个女都听紧噶， 好啊。咁啊，祝福佢啦，7月16号就结婚啦，系咪啊？ 唔系啊，我个第二一个女一个 B B 嗰个，即系生日嗰个听紧，但系个女就翻工咯，而家 系好啦，我哋祝佢就全部都事事顺利啦，系我哋喜欢呢个家族咧，就继续好温馨和谐，好冇？ 恭喜宝珠，拜拜， 多谢晒，拜拜，哇，厉害呢个，好，争取时间啦，再听埋呢位听众啦 ，Hello， 你系边个啊 ？Becky 系咪啊 ？Hello， 你好 ，Hello，Becky， 你好啊 ，Hello。冇啊，因为听日咧系我同我爹哋嘅生日啦，咁我想你哋三宝可以有个祝福俾我爹哋啦。 啊，咁 因 为同爹哋同一日生日咁、 啊、 开心啊！ 我前年都打我电话嚟噶啦，今日我又咁好彩又可以你哋接听到我电话， 咁好事啊！继续每年去做下啦，系咪先啊？ 系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咁、 祝福阿 图唱首生日歌，氹下我爹哋开心啊！ 哎呀， 系啦，真系。 咁我祝福阿图身体健康啦，生日快乐啦！我哋唱呢、這个。 阿图点称呼啊？有冇个？名我哋可以嗌佢啊！ 哦，叫佢小朋友得噶啦， 叫佢 小 朋 友 好啦， 小朋友听生日歌啦。 咁我哋用翻停课声嚟同佢讲啦。 恭祝你放寿与天齐， 小朋友， 贺你生辰快乐， 年年都有今日， 世世都有今朝。 恭喜 你， 恭 喜 小朋友， 呼呼呼呼呼， 都同你 朋友口唔听话噶， 点解啊？ 戒口唔做运动嘅。 哦，咁你叫听我哋 啦。encourage 下佢，叫佢做多啲运动，戒口啦。 嗱，你逢礼拜五听我哋咧，我哋就会介绍好多运动知识咧，你就喐两下啦。咁跟住你听多啲桂花田医个百无禁忌，你就知道一定要戒口啦。 哦，系啊， 就变咗佢咁噶啦，系啊， 少食多滋味啊，小朋友，记住。 多谢你，咁同埋都希望个疫情可以快啲过啦，咁社会就可以尽快归于平静啦， 系、 啊、啦， 好啊， 我哋都祝埋 Becky 你都生日快乐啊！ 系啦，咁另外仲有就系19号咧，我个好朋友 Terry 佢生日啦，咁同埋月尾咧，我个仔Vincent 都生日嘅，咁都祝佢哋生日快乐。 好，咁、okay, 所有朋友都开心健康啦吓 ，Thank you，Becky， 拜拜。 好啦，呢度咧有一个听众啊，强美玲啊，佢话咧其实第三次留言啦，希望可以读出啦。佢话想点唱最爱嘅老公听，等佢惊喜下。佢系一个面包铺，佢喺面包铺做嘢噶，长期都开住我哋嘅节目嚟听嘅，喺度想大大声同佢老公讲，老公我多谢你啊。I love you， 多谢你照顾得我哋咁好。自从老爷走咗之后，你就孭起头家，收工翻嚟仲要煮饭、洗碗、拖地，仲要照顾奶奶同埋佢，仲有两只猫猫，仲有今个月27号一岁生日嘅卓峰 B B 啊，代 B B 同你讲声我爱你啊！ 好，同埋呢个咧 ，Sandy 咧就话咧想点唱俾所有嘅香港人听啊，咩歌都可以，有鼓励性同开心嘅歌就得噶啦。因为呢几年咧就发生咗太多唔愿意嘅事啦，希望每位真香港人都可以平安健康快。 咁啊，吉他工房咧就话啦，读歌王，不如你读呢一个副歌嚟听下啦。好啊，世界怎变，我答应你，那一点不会变，送俾所有香港人啦。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Bye.